敬佩。他和特区政府会继续尽力给予老师最有力的支援。对于早前有校长建议政府善用优质教育基金支援电子教学平台，他已经要求教育局积极跟进。美国阻止相信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学生同研究人员入境。国务院话，截至今个星期已经撤销超过1000名中国国民的签证。根据5月29号的公告，总统特朗普限制某类中国学生同研究员入境，指北京利用他们获取敏感的美国技术同知识产权。国务院6月起执行这项规定。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华盛顿演讲的时候，再度指控中国进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和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包括企图窃取新型冠状病毒研究成果，并且指中国滥用学生签证，利用美国学术界。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观塘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29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2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3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7.6，升4.4；美团点评243元，升11元；腾讯控股515.5，升11.5；新上市嘅百胜中国395.4；小米集团23元，升9毫。农夫山泉34.75，升1.55；中芯国际18.76，系升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66，瑞士法郎8.503，澳元5.632，加元5.888，新西兰元5.173，欧元9.1602。每百日元对港元7.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63点，升131点。港金现价报1799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44美元，卖出194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九龙城汇旋处。咁就系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九龙城汇旋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现在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在新界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啦，同埋国瑞路去翻昌荣路一段是非常挤塞嘅。咁啊，两条路咧，而家龙尾就排队德士古道天桥。咁重复一次啦，就是青山公路葵涌段啦，去昌荣路一段是挤塞，龙尾排翻去德士古道天桥。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波富林到玛丽医院来回， 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而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道。 最近经济咁差咧，朋友又俾旧公司炒咗，谂住上网睇下有咩工啦。竟然啊，好多工咧只系注明某一个性别先做得。 如果招聘广告咧讲明只系请某一个性别嘅职员，而工作嘅性质又唔系一定要指定某一个性别先做得嘅话，咁就有可能咧已经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噶啦。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收风骚嘅听众，早晨。 而家仲要加多一句啊，我发觉，我哋要加多一句咧，就是、早晨啊，所有咧收听重播嘅听众。 哦，又系、哦， 因为琴日咧，我系亲身有个经历咧，咁有个 friend 咧，佢收好嘢嘅，即系做传媒咧， 系， 跟住佢夜妈妈咧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哎呀，啱啱聽到咧，阿祖咧整蛋糕嗰、那個嗰、那個嗰段， 係咪需要 recipe 啊 ？OK 嘅，係啊，冇咁多即刻避開， 都分享咗俾一個咁樣。 係啦，跟住我話：哇，你咁夜先聽翻啊？佢話：嗯，每晚咧放工咧聽你哋重播咧，已經係我咧唯一可以減壓嘅方法啦。咁樣， 哦、 哇！跟住我覺得我哋真係好重要啊！ 你肯定你朋友係講真話， 係 咪啊？ 無需要拗水吹啊嘛，佢呢個位 咁又係喎， 佢又講得出你嗰、那個蛋糕， 是喂， 又佢又講得出你教士巴拿啦，同埋整蛋糕啦系啊，所以佢 全部都系阿祖嘅嘢嘅。 可能佢暗恋佢咧， 生得靓好麻烦，你哋唔明噶啦。 系啊，唔系我嗰个朋友专做嗰啲奇情版嘅， 系啊，奇情版添，好彩唔系富文版啫，大家嚟试啊。但我想讲咧，我嗰日自己忍唔住咧，睇翻我哋礼拜二小确幸嗰条片。 哦， 因为其实我 自己又重温。 你系咪终于发觉我做得几好咧？ 我唔係，我覺得我哋三個嗰日都幾好笑喎，真係，即係自己睇翻喺度笑啊！ 係啊，都有啊。 因為我只係好怕咧睇翻或者聽翻自己做過嘅嘢嘅， 反 而電台我會聽少少，因為有陣時即係。都想諗下點樣可以做好啲，你即係要聽翻先至知噶嘛。咁咧，但係即係都一排啦，而家就係少聽噶啦。但嗰日自己做完都想睇翻啊，好耐未試過三個人一齊拍片喎咁樣。咁如果我哋三個人拍片，點樣可以做好啲咧？咁樣睇翻個時候，我都覺得 咦，雖然嗰日有啲論盡嘅，啲鏡頭未必攞得最好嘅，但個氣氛就係幾熾熱喎，咁樣咯。 你淨係有桂花田搬龍門嗰個示範， 哇！佢嗰個自轉衝出地球嗰個自轉咧， 仲要咁啱，我就每一次都係手籠嗰個咧，幾次我都撲到個波出嚟。喂，唔得喎，你咁樣撲唔啱喎， 你 真係 唔啱啊！我琴日都同我女兒 再嚟一次啊，真係。 你咁樣搬龍門係咪？我哋講得啱啦，而家你實啱㗎，咁樣阿桂媽媽係咪？ 可能我冇咁詳細去話俾你點樣起身法啫，係啦。 可以下次下次再玩咯。 你睇佢都仲係啱嘅， 係啊 ，OK 嘅 ，OK 嘅。喂，我琴日都有咧，再 重温啊， 係啊，多謝啊啲朋友。如果你哋真係咧，基於工作關係，夜晚聽重温嘅話咧，我哋都冇遺忘你㗎，我哋會同你打招呼㗎。 重温嘅聽眾，你哋好。 係啊，不過可能係我哋而家就朝頭早10:15，可能你聽緊咧就係夜晚10:15 啦， 係啊，都 O 啊，一個對咁樣。我琴日咧又再突破呢一個即係限聚令嘅封鎖咧。 我想話挑戰添啊！ 冇，佢開放咗啦嘛。 未啊，禮拜五先係嘅，出嚟食飯嗰啲， 兩個人哦，咁啊係喎，琴日我都未真係去食嘅， 正式 係啊， 出籠啊嘛， 係啊，琴日我都未真係去食嘅，但係咧我就話喂老婆。既然咧都開始放鬆翻啦， 準備定下， 係啦，不如我哋出去感受下氣氛咧。咁啊，真係帶埋兩個僆仔咧，去咗嗰、那個日式嗰間超市咧。 哦， 係啦，即係香港好多人去嗰間咧。 哦，即不定播洗腦歌。係 啊，冇錯咪。 係啊，你呢個分要得啦，夠。我見到網上有個咧，叫大家比一比分啊。究竟呢一首嘅洗腦歌咧，係會洗你個腦勁啲啊，抑或係咧嗰個 Why Do Do 嗰個咧？即係話兩邊咧，即係哇，互相輝映，叫大家比一比邊個最洗腦。 既然講開呢個咧，我覺得有個題外話喎，大家可以做呢一個咧洗腦金曲龍虎榜咧嘅比拼喎。譬如以前咧，阿田好中意去樂富咪有嗰間咩嘅，甩 知道啦。 佢都有噶嘛，你記唔記得？ 系 啊，日日开心，噔噔噔噔， 佢冇咗啦，而家 系啦，系啦，佢嗰阵时不停唱咧。 我呢个少去，我觉得，但我都记得咯，真系谂下几洗脑，你谂下。 系啊，嗱， 死未？ 嗱呢个你又有啦，嗰阵时我记得去万盈嗰度咧，佢都有噶。 而家万盈啊，同埋维朗啊， 咪就 系同一个 啊，我知我知， 唉，洗你脑3000啊，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同一个系列啊嘛， 系啊， 咁你救嗰个啦，哇，今日仲唔嚟买啊？ 佢仲要加埋日本零啊嘛， 系 啊系啊。 话时话阿 Y 嘟嘟嗰边咧细声咗，同播得冇咁密， 系咩？ 可能佢都真系从善如流啊！即系而家你直情入去之前有个心理包袱啊！唉，点算咧？我避佢唔到，周围都系喇叭。 但你成日好叻噶，你话你可以听唔到噶嘛？ 哇！佢嗰个洗到即系话入到你个骨髓啊！ 平时我听到闹人咧，你就叫我你唔好听啦，你揞住耳仔咪得咯。 我真系唔得啊！对唔住啊，我自己倒行低啊，系咪？佢真系我都系细声咗，同埋咧冇咁紧接啊。 喂啊，总总啊， 无限 loop 噶嘛？ 你都系一个叫顾客，你自己嗱，哇！搵张目标牌，3:21 就 走 啦。 你谂下嗰啲员工， 我真系我觉得真系好欣赏佢哋，即系打到呢一份工好劲啊！ 好劲啊！咁我琴日去咗嗰个咧，就系噔噔噔噔，你做乜唱咗咩？我哋去咗 Monkey 啊！咁咧，我就带埋两个僆仔去啊嘛！我哋嗱，我哋买外卖翻去嘅都唔喺出边食，买完就走啦咁样。哇！结果咧，我就你觉得我入到去嘅时候咧，我做嘅呢个决定咧系正确定唔正确啊？嗱，即系你两个对细路都咁有经验啦，咁两个喺扭紧啊嘛！我同老婆讲，我就老婆。見唔見到嗰度有兩架咧細嘅手推車，專門俾僆仔咧，好矮噶嘛，仲係啦，仲有支旗仔喺上面咧，好可愛咁樣啊嘛，我就係老婆，俾佢點係一架，咁佢哋咪可以自己拎住架車咧，我哋唔使咁煩啊咁樣。好，你覺得呢個正確定係？ 我覺得正確嘅， 係 因為 我 自己都中意揸架車 嘅， 係好正確嘅嘅好處係 代表係 係啦， 因為佢哋可以自己操控同埋將個轉移扭雞嘅目標咧去咗架車度，咁我又要玩咯，成日都話要轉移目標噶嘛， 係冇錯冇錯。 我哋手头即系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佢有支旗噶嘛，即 系 嗰个父母咧，唔该你揸住嗰支旗咯，都要揸住啲旗俾佢 一路 自己睇，系啊， 阿满嘅叔叔，满嘅叔叔， 满句哥哥啊，你当我未醒啊？我话俾你知，曾志豪真系啊！嗱，我系完全同意咧，我嘅对手桂花田嘅讲法噶。第一步咧转移咗视线咧，佢有新嘢玩嘅话，应该唔扭计嘅。但系下一步玩自己就出场啦，周围都系人啊！你而家简直横冲直撞，贺台庆一样啊！你会 keep 住撞到人。跟住你就猛咁要讲你嗰句金句啦，sorry， 系咪有发生咁嘅事啊？ 嗱，我又咁，从中可以教导佢咧。 忍让系咪啊？即系塞车咧，我哋 你叫其他嘅人，即系俾佢个仔撞到嘅时候要忍让啊！我啊唔同你忍同唔同你让啦。 教佢细路忍让嗱，平时阿爸爸出边翻工嗰时塞车就系咁啊，你感受下啦，而家咁样，系咪啊？ 你觉得真系可以教到嘅话，你真系一个好劲嘅妈妈。 又或者阿哥推细佬，细佬推阿哥。弄一架车 一定要一人一架，如果唔系一定抢到喊。 冇错，正所谓咩啊？想象系美好的，现实是三级的。一人一架车，结果争拗就由此而起。 有冇碰碰车啊？佢哋两个互撞。 绝情系咩？耳筒当头盔啊，钛盘撞枪盘当钛盘。细嘅系跟住我老婆啦，但佢就喺前面咧，系咁咧，即系见到咩就搲啦，见到咩就捉啦，都预咗噶啦。哇，后面嗰个咧，即系我得跟住个大噶啦，佢完全俾我掂佢嗰支旗啊！即系我就同阿田嘅谂法一样，嗱，你揸车，咁我帮你揸住旗少少方向控制啫。我一掂，哇，佢好似即系好似俾人哋侵犯咁样咧，拨开我，揈开我，每拨一次个车头又歪一次，哇，跟住追住咧，凡系人哋后脚咧，佢就撞埋去啦，撞咗几次噶啦，自己又撞啦，又同细佬撞啦，总之可以撞。撞嘅所有情况一路撞， 而你越叫佢唔撞，佢就觉得撞咧， 冇 错，系呢一个游戏佢玩嘅 横冲直撞， 我 冇 点啊， 我未试过行呢一间咧，monkey 咧行到咁猛嘅，因为个个行呢啲地方咧，我好开心噶嘛，啊又买呢样系嗰样，我完全冇一只眼啦，冇一只手啦，冇一只脚， 开错咗啊呢一个， 开 错盘啊， 哇最后撞到， 你唔从中教，你睇下啲姐姐啊或者叔叔啊都冇咁样 教咗啦，系啊你一教佢就撞开，跟住佢就继续揸。我已经用尽所有方法。嗱，今日咧你系司机，你平时咪成日话好想揸车嘅，你揸好啲咯，咁样即系勉强咧，终于俾你跟住佢有条线行啦。即系系咯，同埋不过好在系啲咩咧？啲人真系好好人嘅，即系其他嗰啲顾客咧， 俾嗰首歌昏头咗。 佢见到啲僆仔咁样撞咧，佢就话唔紧要，佢都啱啱撞到自己啊，咁样佢未知其实撞到咁样咧。哇！跟住我同我老婆咧，直情咧用九秒九嘅速度咧，未试过行呢间嘢行得咁快啊！ 快走，速度 系啊！跟住出到嚟嘅时候，发觉 好大压力啊！ 有咩购物乐趣享受过咧？冇啊，完全冇啊！真 系你而家咁明啦，我哋两个平时对住你，咪好似你对住个仔一样咯。阿豪仔，豪仔唔好迟到，阿豪仔，豪仔唔好咩啊！你一手拱开我哋，鸡着你耶！我哋咪一样啫嘛。 咁你哋有冇发觉到？你哋嘅耐性又大咗啊！ 我唔需要再训练我嘅耐性啦， 可以好有 走噶啦。 咁唔使唔使又唱只歌俾你听啊？ 咩歌？噔噔噔噔噔 ！Sorry， 我投降。 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啊！哇，雷公去到11:30、啊。琴日你有冇出街去购物下，去消费下？系啊，阴阴湿湿嘅天气，希望你都可以带嚟晴朗嘅心情啊！ 跑车像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怒与悲，人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你便会筋竭力疲，红色的跑车是诱惑游戏，崇高的色彩性感带着动悲，桃色的肌肤是诱惑原是你，那气向烟这段杂曲更迷离，香槟酒樽碎片Let's go to highway， 闪着眼泪，最天色茫茫然没会有。 Go to highway, baby。在这里，哇！我带住佢唱系啊，我带住有 lift 住红色跑车。 咁你入得好准啊！ 入得非常准，我系嗰、那个诶，跟灯，跟灯真系。喂，头先我都问阿田咧，即系佢呢个作为自助餐专家咧，我究竟而家咧？疫情期間咧，其實自助餐咧係咪都仲有啲地方有開放？ 我對唔住，我上對上嗰次去食自助餐係六月廿七號我仔生日嗰日咯。 係咪因為你跟住再揾唔到？ 跟住我就冇再去參與任何自助餐，因為哇喂爆到咁樣咧，仲諗住去食自助餐。 係係。 咁我相信咧，而家咧因為都話有啲自助餐係轉咗型嘅，佢就係、是放题咁样，有咩叫放题？ 放题俾你嗌，而唔系去攞， 系啦，就俾你攞啦，系啦。 咁呢个都几好喎。 咁有啲咧就会系用啲半自助餐形式咧，譬如佢有煮菜啦，有汤嗰啲咧，咁跟住有啲叫做头盘嗰啲自助餐形式，佢就有盖冚住咯。 系系。 咁啊，同埋各位食客咧出去位攞嘢食嘅时候，一定要戴翻口罩先攞咯。自助餐都系嘅，都系要戴翻口罩先攞。 因为点解咁问咧？嗱，咁啊就嚟放宽食肆限制之后咧，咁啊有啲传媒咧佢就揾咗一啲资料咧，好正嘅。佢就话日本电视台就做咗一个咧叫餐厅高危位大放松。咁啊，但系佢其中挑选嘅嗰个场口咧就系食自助餐。 Okay. 所以我先谂紧啊可能仲有啲地方有开嘅话咧。 如果四个开放四个咧，我谂自助餐可以真系开，即系佢哋会可能会开翻咯。一台四个人， 一台四个， 其实都多人数噶都。 系啦，嗱，咁佢嘅玩法系点样咧？佢话咧就有一个男人咧，即系总之参赛者咧就扮演咧，即 系 好似扮演嗰只鬼咁样啊。佢就 系 感染者嚟嘅，咁咧佢就佢手里边咧佢就 沾染晒嗰啲荧光粉。 系啦系啦，佢手心咧就会搽咧嗰啲荧光粉。咁点解要咁做咧？佢就模拟佢一个动作。 嗯， 佢话咧就系话当咧佢曾经试过揞住个嘴嚟咳。 哦， 系啦， 就有晒口水啦。 系啦，咁当然啦，嗱，佢揞住个嘴， 好震撼通常呢啲嘅測試，你見到效果 都嗱，你話佢揞住個嘴嚟咳咧，係喺大家進食嘅時候咧無可避免嘅，因為你話喂，我係戴口罩啫，但係我食緊啊嘛，咁、我食緊嘅時候可能突然間一下兩下咧，你冇理由話忍住個咳先，戴翻個口罩先嚟嘅，所以佢就話用手揞住個嘴咳咗一次咧，係好合理嘅。咁跟住會發生咩事呢？ 但跟住佢唔用酒精搓手嚟洗手嚇，係 啦，冇錯，係啦，即係話如果你 忘記做依個動作， 其實呢個真係都係我有機會我會發生。如果揞咗嘴咳咗一下咧， 所以 點 解我哋成日都喺我個掹掹掙掙？ 係啊，所以 唔係，但係你咧，如果你咳一下，你會唔會即刻？会唔会即刻就搓手？ 而家会啊！ 你谂我嗰日去食车仔面啊，首先我真系唔想喺街度食嘢嘅。 系 咁自己一个人啦。咁揾咗嗰个咧，佢又都距离都 OK 够嘅咁样。首先个车仔面唔好食咯， 真系惨啊！ 已经好猛噶啦， 系咯。 一坐低嗰阵时咧，我严重过我嚟直播室啊，成张台抹晒啦，所有餐具抹晒啦，到我到最后一刻个面嚟到面前，我先至 你喷块喷啲面添啊？ 味道，我争啲喷自己块面就 真系。如果罩咧，即刻想罩住自己又 咪？因为你即系而家有一个咁样嘅环境或者气氛底下咧，你会感受到即系好似你讲，我估到噶啦，佢有打过一个黑黐之后咧，佢攞任何一个嘢食咧，咪有只公用嘅匙羹啊嗰啲咁样俾你攞嘅，即系只只都有咯，应该系咪？ 嗱，佢嘅情况咧就系话佢有十个参加者喺度啦，即系大当有十个食客啦，咁佢哋就自由进食嘅，因为buffet 啊嘛。 所以当中得一个系叫做打咗黑黐啫， 冇错，同埋佢手有细菌啫。三十分钟之内咧，再用电筒照佢哋，即系你用就可以 check 到。 其他 九个人，哦，犀利啦！全部人手上面都掂到颜料啦， 即系人哋只手已经系一手传一手， 系啦，甚至乎咧有三个人咧块面都有啦， 嗯， 我块面都有啦， 系啊，有阵时你掂完手，你会即系嗨下块面嘅，即系我咁样嗨一下咁样咧， 系啊， 咁就即系哇嗨， 咁所以佢话嗰个传播速率咧，佢话如果咧你解决唔到佢嗰个污糟手问题咧，佢咁样打个黑黐。然后咳一咳，咁咧，然后佢喺呢个自由进食嘅地方咧，可以令到其他九个人咧，全部都中晒， 所以 手又掂啊，面又有，面都真系学你话斋惊啊！ 点会唔系咁啫？我都之前咧喺四月初嘅时咧睇到英国有一条片咧，就系讲紧医护啊，医护人员咧佢系接触咗一个病人啦，咁病人咧有带病毒嘅，佢拍片啊，即系话俾你听戴洗手啊，同埋戴口罩嘅重要性。跟住咧佢接触完之后咧，咁跟住佢喺个医院里面嘅房间啦，跟住走出去病房啦，因为嗰个医护人员咧其实咧佢唔系冇洗手嘅，但系原来个身体咧都沾染咗一啲病毒，咁又嗨咗对门啦，跟住继而佢有另一个同事又入嚟啦， 跟住攞啲排版啦，跟住咧又傳，哇！佢一個接觸一個病人咧，散到去幾間房嘅病房裏面嘅病人都有佢。 但係咧，我唔係好中意睇呢啲， 佢一個過分。係 我唔中意睇呢啲節目，因為點解咧？其實佢會令到你咧連日常咧傾偈你都唔夠膽啊！佢模擬到嗰啲咧泡沫粒啊、飛沫粒咧， 飛到幾遠 你用到嗰、那個咁。夸张嘅模拟效果呢，其实你又唔敢同人倾偈㗎。佢影住对面呢话普通倾偈一分钟呢，你想象下譬如黄耀祖块面呢突然间全部布满红色黄色嗰啲粒粒。 就系嗰啲口水啦。 咁你边日你又点倾偈呀，跟住佢就教你咁你打二石坐啦咁样。哇，你睇完之后惊啦。 打二石坐系咩意思？ 即系斜对面啦。 斜对面。 就冇咁直接啦。 係啦，咁佢就话啦，所谓餐厅高危位呢读一次呢即系等于唔使去㗎，如果你咁惊法呢。餐巾纸啦、餐具啦、杯柄啦、碗碟啦、食物容器具啦、电话啦、电灯开关啦、门柄啦、餐牌啦，就算系触控式屏幕都一样。你听完之后觉得好惊啦，全部都中招啦。 我唔系啊，你可能会担心啲啊，我就会喷佢嘅。其实 系冇错啦。去到最后咧，其实佢话不过又唔使咁惊嘅。佢话你只需要勤洗手，周围抹，佢话 冇周围摸同埋。 系啦，其实佢话咧，喺里边食饭咧，传播力咧，嗰啲病毒感染就会大大减低噶啦。 啱啊，最紧要自己系即系 做足准备。 啱啊，防疫知识高啲就 唔好当自己系食客，你当你系清洁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截至早上八点半，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经有1,425,000人成功采样，1,283,000人透过网上成功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电台节目访问，被问到再延长计划是否希望做靓条数，聂德权说透过计划已经累计找到19名隐形患者，认为计划不是只看参与人数，而是愿检尽检。他又说昨日参与计划的113,000人之中，有53,000人没有事先预约，各中心会尽量处理。另外，聂德权话，截至早上八点，有260宗个人资料被人用于登记预约，当中144宗经了解之后，发现涉嫌盗用他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政府昨日宣布再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并且透露负责检测的机构由原来3间增加至4间。新增1间是中检医学检验有限公司。负责统筹今次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新加入的中检公司是负责处理离岛区的检测安排。由于离岛区人口较分散，需要派人到不同地方派样本樽和采样。中检公司会协助采样和检测的工作。他又说，中检公司的实验室早前亦都曾经参与高危群组的采样检测。另外，聂德权说，学校是较易传染疾病的地方，希望老师、家长和学生可以参与检测，做好防疫工作。製藥公司阿斯利康在一名接受新冠疫苗臨床試驗的志願者出現懷疑嚴重不良反應之後，叫停試驗計劃。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在獨立委員會調查之後，阿斯利康可能在下個星期初恢復全球試驗。阿斯利康未有回應報導內容，但是表示有關那名志願者出現横贯性脊椎炎的报道并不正确，又透露不是首次叫停测试，指另一名志愿者在7月的时候出现过多发性硬化症症状，当时公司亦都曾经短暂停止试验，后来证实同疫苗无关。 美国国务院证实至今撤销过千名中国公民的签证，以阻止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风险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强调不符合资格的研究生和学者只是占少部分。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华盛顿演讲的时候指控中国滥用学生签证，利用美国学术界，美方正是阻止向某些与中国军事融合战略有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发出签证，防止他们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挪用敏感研究成果。有中国学生证实已经收到被取消签证的通知，如果想去美国必须重新申请签证。有学生就说对美国政府的决定感到震惊，认为签证被取消的唯一原因和他曾经在中国就读和解放军有联系的大学有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多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5点，是升38点，总成交金额411.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7点，升1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6.2升3元，美团点评242.2升10.2，腾讯控股514.5升10.5，小米集团22.75升7毫，新上市的百胜中国392.2。农夫山泉35.9升2.65，中芯国际18.7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7，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6，人民币6.841，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2点，升119点。港金现价报17,99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56美元，卖出1,94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来回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尖沙咀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讲俾我听，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 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境，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本周嘉宾，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如果你做一个企业冇 commitment 咧，我唔信会成功嘅。 commitment 即系投入感。 边个俾几多钱俾你？几叻？你身边嘅 partner 喺科技能力上有几高？你唔 commit 系行唔到嘅。 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勢，哈哈，佢都有今日啦，系啊，有今日咩啊？系啊，有两个仔仔咯，哎呀，尤其是佢阿大仔啊，我见到佢嘅样啊，就见到曾志豪细个个样，啊，一样牙尖嘴利，睇下佢几时咧，系啦，俾阿仔治翻佢，系，因为总有一个吓、啊、可以能够治到呢、這个，我哋到今天都觉得佢仍然带细路嘅曾志豪啊。 嗱，刚才咧，桂妈妈呢段说话咧，就证明咗啦。出边嘅朋友咧，同埋自己屋企人咧嘅分别，因为我老婆都系有相同嘅谂法嘅。不过佢嘅形容啦，佢嘅情绪啦，同埋佢嘅愤怒指数咧，就高一百倍嘅。我谂个分别咧，就系头先阿恬讲嗰样啊。嗱，你听到呢首洗脑歌咧，你系顾客身份咧，听一分钟咪走咯。咁你仲觉得几得意添？哇，你系里边啲职员啊，日日听啊，我谂你就真系啊。唔知点样可以对部收音机啊发泄都唔掂啊，系我都明噶啦，老婆，系啊，你见到好似臭多过啊嘛，嘿，我想嘅咩，都冇办法，好青春啊嘛。嗱，呢个世界咧好多嘢咧都有得做比较嘅。头先我哋都话啦，洗脑歌曲龙虎榜咧，又话可以大家互相做个排名啦。有啲听众咧都即刻 send 咗一啲咧佢哋心目中嘅歌咧，就话俾我哋听，喂，嗰首都好犀利嘅吓。嗱，除咗呢一啲即系洗脑歌咧有所谓十大排行之外咧，原来连呢一个咧病毒检测计划咧都可以有排行榜嘅。因为点解咧？嗱，大家都知啦，我哋咧今时今日咧，如果你啊，如果你想咧做一啲唔同嘅檢測嘅話咧，你真係可以有好多方法嘅。你可以去全民檢測啦，就係因為而家仲延長咗一啲日子啦，你就可以去嗰度免費做檢查啦。又或者你可以去咧普通科嘅門診啦，又或者你可以去唔同嘅私家診所啊、醫院嗰度咧都可以做嘅咁樣。咁啊，甚至乎咧之前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檢測咧推出過嘅，包括係啲咩咧？就係、是、一啲特定嘅高危群組。有冇一啲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就想你去 check 嘅？譬如你話啊，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機咁樣咧，咁今日咧就有報章咧就做咗一個咧統計咗，加加埋埋咧有10個病毒檢測嘅計劃，然後咧就同大家咧就話要分析一下咧，究竟咧嗰個比率啊高低係如何嘅？嗱，所以首先你未聽結果咧，你都發覺哇，活到喺今時今日，估唔到我哋會有一個咧就係檢測病毒嘅排行榜。咁啊，大家望一望啦。咁究竟咧，边个高边个低咧？其实咧，佢严格嚟讲咧，佢唔可以直接咁样去比较，因为点解咧？一个咧就全民检测，即系话咧，唔论你系甲乙丙丁咧 A B C D 咧，你都去 check 嘅。 但另外佢有好多咧，譬如都係一啲特定嘅群組嚟嘅，譬如話一啲院舍員工啊，有幾座曾經爆發疫情嘅一啲大廈，物業管理員啊、食肆員工啊、街市員工啊、某一條公共屋邨啊、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機、外佣宿舍同埋咧，譬如話逃房咁樣。咁但係咧，佢而家出到嚟嘅結果咧，就的確幾驚人嘅，因為咧最低咧其實就係全民檢測。佢嗰個陽性嘅比率咧就係 0.002%， 咁啊最高係邊個指數呢？就係呢一個醫管局嘅普通科門診咧，同埋上水屠房，咁啊佢哋分別咧就係 0.233 啦，同埋 0.263 嘅，咁其他嗰啲咧都0.006 啊，嗱呢啲即係數字其實講出嚟咧。你估真係買嗰啲用具咩？全部都0.00几，你都唔知嚇，咁係咪即係點啊？好薄下喎，即係0.00几，係佢純粹話俾你聽中咗。check 嘅比例究竟有几多，中招有几高。咁医生呢佢都有问嘅，佢就话点解呢会有啲咁嘅情况呢，因为佢话其实就係同个时间有关。之前呢其实好多专家都讲咗呢，就係话你喺嗰个疫症爆緊嘅时候，又或者呢因为佢其他全部都係啲特定高危群组嘛。咁所以呢你喺里面揾呢一定係个比例呢就容易啲嘅。佢话你而家去用全民检测呢冇办法㗎啦。佢话你预咗有少少呢就係、好似过咗个高峰。咁然後咧，你仲要係大範圍咁樣去 check 咧，咁唔係每一個人都有高危啊或者中招噶嘛，咁所以咧佢話其實預咗又唔使太過擔心，佢話因為咧你而家揾到幾個咧，其實都有幫助嘅，即係起碼都對大家覺得有幫助嘅，咁只不過咧就係如果你一同其他範圍啊去比較咧，咁就等於好似一個咧就係大海裏邊撈針，因為特首都咁講噶嘛，佢係撈得難啲嘅。另一個咧，可能係喺浴缸裏邊撈針，咁啊咪相對易啲啊！嗱，呢個比例一出咧，咁啊大家就明白噶啦。咁啊，亦都有啲咧零確診嘅特定群組嘅，都幾犀利。因為佢話咧，原來有好多咧，我哋曾經好擔心嘅，譬如話特別係呢一個，大家可以咧啲僱主可以有啲放心，再嚟理身嘅外佣啊。咁咧其實佢就 check 咗咧1179個，咁咧9月2日嘅時候就公布咗咧佢哋嘅數字啦，恭喜曬0%。佢哋確診咧係0%嘅，起碼啲僱主望住呢啲數字咧都可以唔使咁憂心。慘啦，我請個工人姐姐，究竟佢會唔會有事㗎？係啊，以後咧我哋喺香港咧，可能你有嗰部股票機，你又要可以咧 check 下咧啲股票升跌。除咗十大升幅之外，可能你都要再睇下十大確診群組啦，或者十大檢測率嘅成功率。係要接受㗎啦，新常態。我哋以後香港可能要同呢啲疫情咧，用呢個龍虎榜嘅方式咧嚟共存㗎啦。咁如果对黄耀祖嚟讲，可能佢想要另一个排行榜咧，就系会唔会有区内十大食肆确诊率，等佢可以安心咧。哎呀，望一望先，风骚车仔面店望一望个排行榜系零，咁佢除口罩食嗰住面嘅时候咧，都唔使咁担心啦。因为我都想佢嗌到个碗系咩面啊，我想佢嗌到个碗系正面啊。 這個、好啊，劲啊！ 呢、這个正， 十一冇烟花放位，直播室而家都想放少少。 我的好啊， 你想我得到正面， 正面 真系比较叻你。 正面几钱好啊？ 阿峰啊，豪哥，正面你都讲得出啦。我今日要讲嘅呢条题，哎呀，仲好想笑啊！点讲咧咁样？嗱，今日我要讲嘅呢， 如果你加埋啲腐皮落去，变咗咩 啊？点啊？ 负面咯。 啊、真係有陣時又唔需要加多句嘅， 係 咪？我食住你個正面，我呢單新聞咧，我想保持啊，大家保持住你就係正面啊，因為阿苗，你幾時出現啊？講緊係疫苗啦，係咪？其實咧前幾日咧已經有我哋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嘅專家顧問啊許樹昌教授咧就同大家分析咗咧，就話喂衛生署啊，即係講緊香港衛生署啊嚇，喺上個月底咧已經同一個國際嘅機構啦預訂咗佔啊香港人。口 35% 数量嘅新型肺炎嘅疫苗噶啦吓，不过目前咧就未知会提供边一种疫苗。佢话好可能咧会嚟自几个而家都喺度研发紧啊，做紧一啲临床测试疫苗嘅厂商嗰度咁样嘅。至于余下嗰65%嘅香港人口咧，卫生署咧会另外 購買咧就係三種疫苗去覆蓋嘅。咁啊，我睇到呢個報道嘅時候咧，其實都幾開心嘅，因為好似咧、疫苗係我哋而家疫情裡面一個幾重要嘅生機嚟噶嘛，係咪？可唔可以 back to normal 啊？翻去以前咁咧，就真係要等下疫苗出現噶啦咁樣。許教授咧亦都講到嘅，如果我哋香港真係有疫苗嘅話咧，應該咧就要先安排長者啦、長期病患者又或者係醫護人員先去接種，因為咧每人其實要打兩針咧先至可以持續有抗體咁話。不過今日咧就有新嘅報道咧，就講到啊，即係呢啲嘅新冠病毒嘅疫苗啊，由英國牛津大學啦同埋阿斯利康藥廠開發啦，進入到最後臨床測試階段嘅疫苗咧，本來係有機會咧喺今年年底啦，甚至乎係下個月啊投入使用嘅，但係就有一啲英國嘅測試者啦，發生咗嚴重嘅副作用啊嚇，暫時要全面煞停咁樣話嘅，即刻啊又問翻啊教授咧，就會話：哇，有咁樣嘅情況，會唔會響到香港我哋得到疫苗嘅狀況啊咁樣？佢就話咧，其實暫時咧都唔可以啊確定到啊呢一名嘅測試者嘅唔舒服啊係咪由疫苗所造成嘅，所以咧就好難會講到啊會唔會影響到整體呢個疫苗嘅研發啦同埋採購嘅。但佢話大家可以正面啲咁諗，好事嚟噶。反而咧要讚藥廠啊，因為佢哋係跟足程序，將而家咧呢一個計劃咧就係暫停咗咁樣嘅。佢仲話咧，其實香港咧就係透過世衛主導嘅呢一個訂購疫苗嘅計劃咧，係有唔少藥廠參與嘅。即使係暫時見到牛津嘅疫苗咧，可以話研發未到失敗嘅，即係有一啲問題出現啦，亦都可以有唔少去代替嘅咁樣。起碼咧，真係用咩角度去睇都好啦。都是開心的、我見到原來去到第三階段臨床測試的疫苗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了，希望這個苗你快點來，應該會令到大家最放心。風頭火勢，我估我這位拍檔呢、正面呢其實一定是的，但他最怕應該是什麼呢？人家當然說他闊面，塊面闊嘛，我就覺得他不是闊面的，他是正面的代表。我差點說錯了東西、麻煩你啊，桂花甜瓜。 是啊，做人諗嘢啊，思考方面呢正面啲好。是啊，成日負面呢令到自己都唔開心㗎，知唔知道？外卖咧已经咧同疫情咧扯上关系，系啊，佢哋无情拉间咧就大家都以为啊有关系啊，咁大家我想问一下咧，有冇自携外卖盒啊，还是用食肆嘅塑胶或者发泡胶盒咧？我知道咧未必人人咧能够自己外卖自己大盒，咁可以嘅话咧，尽量咧食完之后咧用清水洗翻干净佢咧，之后攞去回收箱啦。因为疫情之下咧，即弃嘅塑胶咧用具啊，每日有成5000万件。有环保团体咧就话估计咧今年啊全球咧可能会多咗200亿件呢啲叫做即弃嘅胶啊用品啊咁样，地球先生真系搞唔掂啊，佢消化唔到咁多胶噶啦。嗱，除咗即弃嘅塑胶餐具之外咧，即将中秋节啦，系时候咧买月饼啦。喺呢10年8年咧，因为过度包装咧，月饼啊有好多商家咧就已经咧。用呢个简约啲嘅包装噶啦，而有啲公司咧仲有呢啲回收月饼嘅计划，回收月饼盒啦，同埋月饼嘅计划啦，嗱唔好造成浪费，可以循环再做。喺台湾咧，佢哋嘅环保局咧，佢哋原来咧会测试咧市面中秋礼盒啦，有冇过度包装啦。单系旧年咧，有17件产品之中咧，有7个礼盒装咧系违反咗资源回收再利用法条例，最高罚咗15万新台币噶。嗱，佢哋咧仲有一多三少嘅原则嘅。咁啊，一多即系话咧产品数量你可以多嘅，嗱你多嘅时候就唔使咧用咁多箭嚟箭高佢嚟掩饰你个盒嗰盒嘢啦。咁三少咧都有口诀噶，嗱记住咧佢就系咁嘅，层层包装冇必要，多于趁箭可拿掉。嗱，礼盒实在最重要，过度包装我不要，系啦，希望有呢啲个一多三少嘅口诀就唔使造成浪费啦。但系世界各地咧嘅运速递啊货运公司又冇呢啲嘅包装指引条例去规管佢嘅咧，有冇去进行呢个检测嘅咧？因为佢哋咧真系咧。 過度包裝得好緊要，令到個貨件咧出現呢個虛胖啊！咩叫虛胖啊？即係明明你就真係得好少，但係原來你著咗好多衫嘅，咁就係嗰啲叫虛胖啦。喺網上咧睇到咧有人 post 咗咧一個網購啊送翻嚟嘅物件啊，嗰、那個物件係咁嘅。過度包裝得緊要，佢嗰個人咧就訂咗四支環可以環保、可以循環再用嘅飲管，咁都係四支啫，係咪咁樣啲溜瘦瘦？你知唔知佢嘅包裝係點啊？佢嘅包裝送到嚟咧係會有一個膠袋啦，黐曬膠紙嘅膠袋啦，裡面咧膠袋裡面咧係有一卷長而大嘅有氣嘅氣墊。氣墊裡面呢還有啪啪紙，啪啪紙再包住個膠袋，而膠袋是有四支飲管的，就是他訂的四支飲管，是但是那四支飲管是分別有獨立包裝的膠袋裝住。喂，其實這些真是過分包裝得緊要咯。嗱，不知道怎樣才可以制止到呢，各地政府不知道有沒有條例可以防止那些物流啊、速遞啊或者是運輸工業界他們可以停止濫用膠紙和那些膠墊呢？喂，地球真的要救救它的，太多膠消化不到的。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同瘦眼茄同埋冚唪唥同学。我哋今日咧继续要上动物堂。 好啊。 好啊， 今日咧我哋个主角咧叫做树熊。你哋中唔中意树熊噶？ 树熊，我中意嗰个饼，我好中意食嘅。 啊，系啊，我都系咁话。 系啊。 好味噶。 咁喺真系澳洲咧，主要喺澳洲生活嘅树熊咧， 佢哋唔食饼噶。 佢哋食咩？我就想问你哋知唔知 啊？油加利树叶。 好嘢。你哋就知啦，其实系人都知咧，尤加利树叶咧就系咧树熊佢哋成日食嘅嘢嚟噶嘛。但你哋又知唔知其实尤加利树叶系有毒噶？ 系啊。 啊，佢因为咧， 佢有麻痹嘅成分嘅。 唔系啊，佢有毒。 系啊，我记得好似有麻痹 嘅。但系嗰只树熊食咗系唔会有事噶嘛？ 佢食完之后，所以行路好慢咯。 又 麻痹咗啊嘛。 系啊， 好慢。 佢慢就系真嘅，因为佢哋每日咧要瞓17至到20个钟头，经过桂花田。 其实系因为 食得啲啲有加利士， 我相信都 系 中毒啊！你觉得佢 系咪啊？ 又唔系咁样，但系呢个尤加利树叶咧，我揾翻资料，我先至发觉咧，原来咧真系对阿树熊又系好重要嘅，但系害佢咧又系阿尤加利树叶。 系啊， 因为咧原来咧尤加利树叶咧佢嗰个叶系好粗嘅，啲纤维好硬。營養又少，講到咁嘅時候咧，真係勁慘， 垃圾食物咯， 好似係垃圾食物咁樣啊！ 我哋好中意食嘅，但係 係啦，樹熊都中意食垃圾食物啦，就即係，所以咧佢要每日喺度照啊照啊照啊，可能咧要照夠一萬次啊，先至咧將佢照得爛啦，同埋咧有足夠嘅養分，就會搞到嗰啲樹熊老咗咧，可能嗰啲牙咧因為咬得太緊要啊，佢哋。老咗冇牙咧，食唔到嘢饿死噶。 吓会咁噶？呢啲叶啊，佢有冇其他叶代替佢啊？ 佢又冇讲到。 食菠菜得唔得噶？ 咁又唔知啊，但又有原因。点解咧？树熊咧咁中意食呢一个叶？因为简单嚟讲，因为冇人同佢争啊。 哦，系、哦，因为呢啲叶咁难食咧，又消化唔到、 啊， 其他生物都唔要咯。 但系佢虐待自己，佢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但系佢、 啊、 因为冇人同佢争，但系佢走去食。但是其实都好惨， 都惨啊，好 可怜啊。 同埋因为咧，其实佢可能咧都一样嘢，系佢唔够人争啊。佢好多天敌啊，猫头鹰啊，野猫、野狗、狐狸啊，全部都会食佢嘅。所以咧，其实佢有嘢冇人同佢争咧，就好叻。但大自然就系咁奥妙噶啦。因为咧，佢就长期食呢个尤加利叶啊嘛。佢咧个身体咧好犀利噶，佢为咗要消化呢个尤加利叶里面嗰啲毒素咧， 佢个胃好大噶， 唔系用个胃。佢个盲肠啊，你估系有几长？ 可以绑腰带嘅。 哇，我谂出嚟都可以啊，有成200 cm 咁长、啊。 哎哟， 系啊，就可以咧，就消化到咧尤加利叶嘅毒素咯。 哇， 你谂下， 好奇妙啊，真系。 世界真系好大， 因为佢要食嗰啲叶，但系所以佢条盲肠要咁长去消化。 系啊，同埋因为佢唔够人争咧，就食呢一啲嘢咯。咁所以我知道咧。佢花田姨姨咧个老公系属树熊噶， 点解咧？因为佢个盲肠都好强， 消化力强啦， 系啊，咁都 嚼好耐先啃得落，同埋因为咧冇天敌啊， 嚼咗廿年有多啊， 系啊，佢拣咗嗰个咧冇天敌冇人争啊， 系啊， 系啊 ，Uncle Wa 咧都好叻仔， 尤加利80年代 都出现群组感染。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报告表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野生动物平均数量减少了68%。这种灾难性的下降趋势未有放缓迹象，警告人类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坏大自然。基金会说，随着人类焚烧森林、过度捕捞海洋动物和破坏野生环境，野生动物数量正是大幅减少。形容人类正是破坏自己的家园，对健康、安全和生存构成风险，大自然正是发出求救信号，时间无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观塘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2点，系升32点，总成交金额4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9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6.4升3.2，腾讯控股517蚊升13蚊，美团点评241.4升9.4。小米集团22.85升7.5，新上市的百胜中国389.2，农夫山泉是报35.9升2.75，中芯国际18.66升2.4，友邦保险81.25是升2毫。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71，瑞士法郎8.505，澳元5.636，加元5.894，新西兰元5.18，欧元9.16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2点，升119点。港金现价报17,9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74美元，卖出1,94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咧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而家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咧，少少车龙啊，排到油荔村。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都系繁忙。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黄竹坑道过两红桥底方向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嘅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代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嘅节目， 从一粒药丸点样诞生， 到点样食法先至系啱，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做什么啊？塞紧车啊？是这样的啦，整条路没车你才害怕啊，塞了很久都没得动啊。不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在这里3个钟没得动的啦。哎，不要猛不要猛，等我曾志豪陪你听着我们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看前面的车动啦。 做什么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着你。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我哋翻到嚟十一点嘅风骚发围啦，讲下天气先。 系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哎呀，阿雷暴警告走咗啊， 走咗啦，非常好。 佢明明去到十一点半，佢自己消失啦。 佢提早， 提早都好啊。 提早走咗真系嗱，我哋今日咧有啱啱收到个信息咧，几得意嘅个听众咧，佢之前提过我一次咧，佢就话：喂，你哋唔系成日讲咧，话阿豪仔自己执垃圾咧，要攞去分类噶嘛？ 搞到一车都系搞尽。 我今日个车尾箱又有两大袋啊， 系 因为又系咧，我。 我又要晏啲攞翻去嗰啲回收工廠度去擺上去啊嘛，即係哇垃圾缸咁樣。 下次你可唔可以嚟埋我屋企拎埋去 啊，早我哋繼續傾話題先啦。 阿展話佢自己成個人都需要回收。 哎、你又改英文名做尤加利葉啦，係啦，我哋仲未揾到英文啫嘛。You Gary, You Gary。 嗱，你其實講緊咧，即係嗰啲啊，啱啱我喺風頭火勢裏面咧，其實咧即係嗰啲叫過度包裝咧，啊，真係好過分噶。其實我唔係好明咧，嗰啲叫做速遞運貨嘅公司，其實係咪有個標準一啲盒咧？佢係冇細盒噶。即系我唔知道你哋 有，譬如我去超市订货嗰啲咧， 细成点啊嗰啲盒，唔系 普通一个细个鞋盒都有， 细个 鞋 盒 都有， 不过你讲得啱嘅，因为有阵时咧就好夸张咧，佢可能有一个接近鞋盒咁大啦，哇，跟住但系里边咧流离浪荡嘅，你打开咧里边可能系两嚿罐头嚟嘅啫，跟住我使唔使碌咁大个盒啊？ 嗱，就系、是、啦。而家我睇到咧，哇！嗰、那個網站裏面咧，即係嗰份文章報道咧，有30個咧，嗰、那個叫做過度包裝咧，佢真係誇張到咧，佢話嗰卷就好多時佢哋因為咧都會有一啲氣墊嘅 係保護物啦， 啪啪紙啦，我哋嗱啪啪紙都叫事小，有啲咧叫有打曬空氣咧，嗰卷嗰個叫有氣墊嘅嘢咧。佢話試過咧，佢買一支蠟燭啫，即係外國人嚟嘅。佢買一支應該係好長嗰啲嗰啲蠟燭啦嚇。但係佢話佢竟然咧收到嗰個包裝紙咧，係可以碌屈嗰個氣墊嗰個嘢，可以碌到由廚房碌到去廳嗰度咁長咯。 嗱，但我又會 即係擺咗一支蠟燭啫咁樣。 咁廚房擺到去廳又有即係係咪佢 即係喺度嗰座嗰個氣墊咧，好誇張佢就係話。 因為有陣時可能咧，嗱，我唔係話幫佢哋講説話，有陣時咧每一個嘅佢哋個 size 都唔一樣。如果你話譬如話長蠟燭真係好長嘅話咧，可能佢會難去揾到一個盒咧係有咁長但係咁窄嘅咯。你明唔明白啊？因為佢一支蠟燭啫嘛，係咪？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但係有冇咁誇張？廚房去到個廳咁 啊？佢真係試過去拉咗出嚟，我而家俾你睇下。 但係我琴日我都收到網購，我覺得咧有唔同嘅公司佢哋係做緊一啲嘢嘅。譬如我收到嗰陣時，因為我買咗一扎衫，每一件衫咧佢有獨立包裝，有個膠袋載住嘅。但係嗰個膠袋咧，佢上面咧寫咗一扎英文字，係令到我覺得我冇咁罪疚啊。係 點啊？ 佢就話咧呢一個膠袋你而家見到嘅呢個膠袋其實咪每一件衫獨立包裝嘅咁樣，每一件衫獨立包裝，佢就話，但係呢一個膠袋咧。有 65% 的質料呢都是來自 recycle 的、 okay. 而你用的這個是可以再 recycle 的、 哦、那好一 點是即這個膠袋可以循環用它的物料是這樣的，所以就不是用一次就扔一個那類的感覺咯。 是啊，那 但是問題你收到之後你是可以怎樣 我原來可以拿來 recycle 咯，我只是可以回收 咯，而我收到的這個已經是可以 recycle 的， 即是無限輪迴啊、 哦、 okay, 是的，無限輪迴來的這樣。 但是我剛才所說四支那些叫做可以循環再用嗰啲飲管，佢過分包裝到咧，係一即係你睇下佢個袋中袋，同埋嗰啲氣墊咧，氣墊裏面仲要包呢個 bubble 紙啊，bubble 紙仲要獨立一支嘅膠袋裝住，即係佢叫四支嘢啫嘛，其實係咪？ 嗱咁所以咧，當我哋講話要回收呢一啲嘅即係家居廢物嘅時候咧，咁啊遇到好大難題啊嘛，咁我就話你自己親自拎上去呢啲地方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個個容易做到嘅。工廠大廈啦， 譬如我冇揸車嘅， 你冇揸車，你真 係論盡咗啦， 好難。即係除非你真係咧神心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願意自己拎住兩大袋又重啦，攞埋個手推車啦，然後就特登去一個比較遠嘅地方， 又或者即係區區有睇頭咯，即係你區區都有一啲咁樣嘅回收店， 有 可以揾 到 嘅，咁就可能會相對地容易啲啦。 好啦，咁但係咧上次我講完之後咧，就有啲聽眾話：喂，而家有啲上門咧幫你收嘅，不過你就要俾錢。咁但係咧，如果你自己計個條數咧，即係你慳翻的士錢啊嗰啲咧，你可以幫襯佢啦。咁今日又有聽眾咧，佢又可能聽到阿田講過份包裝，佢又再 send 咗呢個信息俾我睇下咧。咁我望一望，原來佢都幾得意喎。其中一間啦嚇，我唔知道市面有幾多個。其中一間咧，佢嗰個做法咧就係話，如果你 join 咗佢嗰個所謂回收嘅 plan 之後咧，佢就會一個禮拜。就上門咧幫你收一次，咁因為你計翻時間人手成本咧，佢就做唔到滴滴嘅。咁但係你儲垃圾都要時間啦，一個禮拜一次。咁佢嗰個玩法咧，原來就話你可以用佢提供嘅一個購物籃，就將你嗰啲咧所謂家居垃圾咧就要分類啊嚇，即係樽還樽、罐還罐、膠還膠。如果係牛奶盒咧，可能你仲要自己搣開佢先咁樣，就分門別類。咁咧佢就話要做足呢啲步驟，然後就擺喺個籃度咧。 咁然後個籃咧就點咧？掛喺你屋企門口， 係 無論係地下或者病咧，指定時間得噶啦。 OK， 佢話咧，譬如一個禮拜啦， 五點鐘嚟收啦，聽日 係啦。可能你話逢禮拜五咧，佢就會上門收咧。咁跟住咧，佢就會有專人咧就走上嚟你屋企度，將你成個籃拎走嗰啲嘢。咁跟住就當搞掂咗一次噶啦， 三十蚊一次啦，咁樣。 係啦，佢話咧，原來以前佢冇收咁貴嘅，但係佢哋最近咧都要加價，咁加到三十蚊一次。 係 咁仲要係咩咧？佢都有啲經營嘅艱苦嘅，佢話：哎呀，真係唔加價都唔得。佢話：點解咧？佢開頭以為咧就用平啲嘅價錢，直情係蝕咁滯噶啦。咁咧，但係搏一搏咧，可能就話啊，成棟大廈，譬如你有廿幾個住户嘅，咁可能有譬如你一層有廿幾個住户， 當三番啦，叫做 係啦， 我一次過去同一個棟大廈，我有十個客户嘅， 咁已經夠啦， 咁 樣 咁我就一次過收，即係個成本相對地會減低咗。 係啦，不過佢話咧冇辦法，好多人咧都仍然會覺得。哇！喂，幾十蚊掟一次垃圾，我自己抌好過啦。因為仲要而家你唔分類又唔犯法噶嘛。於是乎咧，佢話咧，原來嗰個成效咧就唔算太踴躍，好多人都唔可能成棟大廈得兩三個幫襯。咁所以對呢一間嚟講咧，原來就話開始有啲經營困難咧。佢就話：我又有加價啦，加到三十蚊一次。佢話睇下大家願唔願意。佢話咧，我哋真係冇肉食㗎，因為其實佢要將每一樣， 起碼一定要有架車先啦，車都係個成本嚟。 係啊，因為原來咧每一種物品咧。佢嗰个分类有啲地点都唔同嘅，所以佢话咧有阵时佢会去唔同嘅地方咧就摆低咯，即系又系一个运费，就系佢有个咁样嘅苦况啦。 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啊，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前几年咧咪讲过咧，香港政府咧系会有呢个垃圾收费嗰个嘅计划嘅。 吓， 佢想几时会执行噶？ 未啊， 未啊。佢早阵子咧好似差唔多通过，但系因为疫情咧又有搁置咗，未未 啊。 唔系，我听到咁讲嘅时候咧，系因为其实香港咧真系未有一个习惯，系所有人都冇一个习惯，就系其实你抌垃圾系可能要俾钱噶。 系啦，冇错。 咁我会话咧，即系可能呢样嘢大家系可以挂钩噶，嚟紧都要俾钱噶啦。虽然即系讲咗好耐都未执行，咁当然啦，执行好多嘅细节咧。都唔容易嘅咁，但大家慢慢可能咧之後啊，就會即係我哋而家要慢慢開始養成，其實垃圾係你抌垃圾係要俾錢嘅，咁你就可以再諗你啲錢點樣都要俾噶啦。不如你就慢慢逐步嚟，試下將你一啲咧已經係可以回收嘅垃圾咧，可能你真係要俾三十蚊一個禮拜嘅，但其實可能你之後都要嘅，慢慢養成呢個習慣先咯。即係希望咁樣嘅話咧，可以幫到佢哋手做多少少宣傳，多啲朋友參與啦。 同埋譬如我上次去嗰啲回收工廠嗰度咧。哇！你見到咧，佢嗰個叫做門檻咧，其實係你花要花少少時間先得嘅，因為點解咧？你上到去，如果你諗住喂我擺低就走咧，啊唔好意思。 係啊，你話你要分類啊嘛，去學習分類啊嘛， 佢又要佢要幫你分類。咁你每次去咧都好似學一啲新嘢咁樣咧。 呢個係咩？哎，對住嚿垃圾咧，好似一個好懷疑啊，究竟係邊度嘅？ 膠嘅透明度啦，嗱，所以點解有啲人咧就話點解唔落去樓下個三色箱啊算數咧？因為譬如有一啲嘢咧佢收唔到啊。譬如你嗰啲咩牛奶盒咧，你有女子嗰啲佢又唔收噶嘛，普通三色箱咧，你要去到專門呢啲地方。 系啊， 我嗰日又學多樣嘢喎。佢咧就嗰只包裝紙啊，唔知係點樣嘅咧。佢個表面咧 係有膠嘅，我明啊。 唔係軟淋淋嘅，軟淋淋嘅，但係咧佢個底咧係一層銀色嘅紙嘅。 我明。 通常就唔知可能係我嚟包一啲即係當係防撞咁樣咧。嗱，總之面嗰陣咧好似海綿白色咧，軟淋淋嘅。但系咧，佢底咧就系银色嘅咁样，咁你都唔知形容佢系塑胶啊， 混合物料， 混合物料啦。 会唔会收得先？首先系 系啦，咁我攞住呢嚿嘢上去咧，嗰个姐姐咧，佢就话可以回收嘅，跟住佢就同我讲搣啊，我搣乜嘢？ 即系将佢分体啊，真系要 将佢两层搣开。我话乜搣得开嘅咩？原来咧，佢话银色嗰阵咧。就專門係愛嚟咧，就回收。譬如我咪話有嗰個銀色牛奶盒噶嘛，佢嗰陣咧就愛嚟回收 同類嚟 嘅，跟住另外嗰陣又海綿又膠咧，佢就可以擺落去。我唔記得邊個位啦，總之都有得嘅。但係咧呢個門檻真係好高，我真係毫無耐性。我對住嗰抽嘢咧，我有好多卷呢啲，我唔知買咩買翻嚟咧。即係佢個包裝係有嗰卷嘢，你要咧你自己想象下，你好似搣一張被咁樣咧。即系搣衣啊，成张被咁大，你要将佢咧薄衣喎，搣到一半咧又烂，烂你又唔可以唔干净，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唔同物料又唔得嘅。我搣到我猛啊，真系咧冇办法，真系。但你又唔可以话 教你嘅技巧啊？ 冇，咪咁你小心啲搣咯。 Okay. 即系好似你搣嗰啲搣衣啊，搣 胶纸 咁样咧。咁嗱，你的确系嘅，你话对一般市民大众咧。 你係真係可能會卻步嘅。你見到嚇，誒咁、麻煩，我成嚿 濕桶算啦。 係啦，所以呢、這個過程咧，如果你話你肯俾錢，人哋幫你做咧，如果你願意嘅話咧，係好事嚟嘅。但如果你話我都係覺得貴，一個禮拜要俾人哋幾廿蚊一次嘅話咧，嗱咁你要付出少少啦。你要付出少少， 搭車上去嗰啲回收站，你意思？ 係唔係你一係就要自己搭車去咯？其實仲有六在區區都有噶、 嗯， 即係十八區都有咧，有嗰啲政府有個地，跟住好多環保團體喺嗰度。不過你係要揾地方咯， 係、哦， 譬如我 識揾啱嗰個地方，意思 係啊。譬如我青衣都有個嗰、那個咩六在區區咁樣咧、啊，但如果由我青衣老家去嗰度嘅话咧、 嗯， 你系冇可能步行嘅， 系 你系要搭车嘅。 佢系好隔绝嘅，都 因为佢要地方大啲啊嘛，佢、 啊、 有 先至有个空间咧。但系如果你地方大嘅喺正中心嘅话，咁咪即系贵咯。佢哋边度负担得起？ 好难噶，系 啊。所以我觉得好似阿祖话斋咧，你要养成个习惯啦，你要有个意识啦，你仲要愿意付出，唔好讲金钱、时间。下次我攞嗰塊膠咧，我可以下次喺 小 確幸度試下喎。 如果咁，大家一齊鬥搣係嘛？ 不過咁啱，我要買翻個包裝，我都唔知邊度嚟嘅。如果有嘅話咧，帶翻嚟咧，大家鬥搣咧，你淨係將佢哇，即係好治愈嘅。不過咧，你好似喺度玩嗰啲遊戲咁樣咧，紅豆綠豆分，跟住搣出咁樣咧。 即係我拍嗰個啪啪膠咧，我喺度拍，我覺得好治愈喎。 你撳曬啲啪啪膠係對回收冇幫助 嘅。我而家冇咁做咯，細個咁做啊。 生活分秒逼人，只会抽烟的人无法生存，而玩笑总开得太大，人大了亦开始会坏，嘴里一句 baby， 心里一个 honey， 无法释怀，你的他一手拥两半，其实这是什么心态，在这高曲中快与慢，某些声音穿越手指间，遇上今生的他太傲慢，火星剩我亦太孤单，好几天无阳光照耀，这些都不紧要，梦太少，或屈不得志太多，忽略心跳，期望有天能和心意敌人相恋，这些梦遗忘不了，就让这心中也不必关，就怕今生的他太冷淡，想找别个亦太简单，好几天无阳光照耀，这些都不紧要，梦太少，我屈不得志太多，忽略心跳，期望有天能和心意的人相恋，这些 冇错啊！有梦就很好了啊！佢哋系乐恩姊妹。 嗯，系啊，有梦就好啦。咁啊，嗱，我哋成日都见到 你就有腰就好了， 有实有 啊。我系有钱就好了啊。 好啊，系啊。 OK， 嗱， 有時咧就成日問點解點解點解我哋唔係咁，人哋係咁樣咧？頭先講開我哋即係話環 個天點解咁公平嘅？佢咁有錢，人哋個阿媽咁，我又唔係個老豆又唔係姓李嘅。 係啊，點解條鎖匙唔係金嘅？ 唔係應該講上足球裏邊嗰個喎？點解？点解我咁有钱，但系头发咁少？点解你哋割咁多头发？跟住周星驰同万达就， 系啦， 咁点咧？ 啊，日本咁啊，但我哋都有去啦。就算冇去，都睇电视啊，或者睇其他嘢咧，都睇到咧。哦，佢哋嗰啲街道啊，环境啊，好干净，企理， 系 咪相对地 都系啊？ 系咪啊？即系相比其他可能泰国啊，可能台湾啊，其他地区咧，佢哋嘅地区咧，啊系好干净、好整齐嘅。你睇嗰条叮当屋嗰条街咧，哇！咦，真系垃圾一件都冇嘅喎， 落叶都好似少啲嘅。你哋讲唔讲啊？即系好似嗰度好夸张咁样。 佢哋嗰度好干净啊，系病毒多啲啫嘛。 系今日而家撇除病毒啦，但你 真系你系咁计翻条数。 你见个垃圾桶又唔多，但系好鬼干 净。系啊，有阵时揸住个垃圾行好，我都见到个垃圾桶去抌。 系啦，咁你谂下，你知唔知点解会咁啊？即系冇谂过，点解人哋可以咁干净？点解我哋住嘅地方又唔可以做到咁嘅咧？咁 应该都系教育啦。 教育 我觉得同佢哋嘅传统文化有关嘅。 哦，定系惩罚啦？罚啦，系嘛？应该 惩罚又唔算系惩罚嘅，好似你头先话斋。掉垃圾是不可以免费的。 哦，是 的。就是由于免费掉垃圾，所以啲人咧先到，都唔使钱咪掉咯，咪掉。 唔使谂啦，就 唔使谂，我都唔使谂边个帮我处理。总之我唔要我就掉啦嘛。但系佢哋嘅谂法就唔系啦，自己垃圾真系要自己俾嘅。门前嗰所有嘅街道啊，嗰啲花草树木 要自己剪、自己扫嘅。 嗱，佢哋咁样嘅，最紧要都系咩啊？都系钱啫嘛。佢哋有一个叫做咧公共修善基金，咁就系每一家每一户佢哋咧都要俾呢一个钱， 系 爱嚟做呢个社区嘅清洁啊、维修啊等等嘅嘢咯。 即系大家夹钱做清洁。 啱啦，就系自每一即系总之每一条街，我唔知佢嗰个计算系应该系每条街啦。总之每一家每一户都要有呢嚿钱，系好高嘅俾要俾。但佢话几高又唔知，佢话有啲咧就按你间屋嘅大细而去收个费用嘅，同埋安埋。你嗰个叫做楼龄去计埋嘅咁样咯，所以 楼龄高就会贵啲。 楼龄越高越贵啊，系啊。 因为 佢就 可能需要嘅维修啊， 系啊，即系 啦， 佢话即系就算大厦嗰啲屋嘅维修咧，佢都会去包埋喺里边嘅。咁所以佢话咧，佢哋因为嗰啲屋咧每一个月都要交钱，咁所以咧有条队即系有 team 人去请咗佢嚟做噶嘛，所以你唔会见到佢唔干净咯。因为喂，我要俾钱，点解你同我整污糟佢死得噶啦嘛？咁样咯。 即系总之，因为佢有份夹就你冇得话自私精咯，即系你冇得话你唔使出呢啲钱。 系啦，总之你喺度住，你就要俾呢个钱，所以佢咪有一条好即系有一队啦，叫做叫清洁部队，可以咁样讲。 咁嗰啲清洁部队系政府嘅人嚟噶，定系佢哋出钱请噶？ 佢叫做公共修善修善基金咯，就 修善成日听到修善， 系咯修善咯， 系啦系啦，咁佢就征收呢啲税项咧，就嚟请呢啲人咧去做负责呢啲叫社区嘅嗰啲叫干净啊、维修啊等等嘅嘢咯。所以你会见到哇咁干净，原来人哋有俾钱嘅。 佢会唔会包埋嗰啲咧？我见佢咧，即系嗰啲花草树木啊，都好似硬系修剪得咧，好鬼死整齐嘅，呢啲都包埋 啊 嘛。 系啊，社区嘅环境啊、街道啊等等。 咁你肯唔肯夹啲钱整干净个社区啊？ 嗱，冇得肯唔肯啊？呢条条例嚟。 唔系啊，我问你香港 啊，系啊。嗱，即刻成件事啦，即系讲同做啦，你见到啦，所有香港嘅市民，不论你系听紧重播定系直播， 佢仲要好直接噶， 系啊，即刻收制， 佢啱啱赞到日本天上有缘，同埋你夹唔夹啦？ 我冇话赞佢，即系我意思。 你仲 敢 都唔赞？ 你有付出嘅，我意思系话。 你会唔会咧？ 付出啊，咁 以一个合理嘅价钱，我 咩话之合理嘅价钱啦？ 佢有冇话佢夹几多钱噶？ 佢又冇讲，因为咧你楼龄嘅问题咧都会因人而异噶嘛，咁所以 咁你系保龄嘅问题喎，咁你。保龄嘅问题会唔会 有？100蚊一个月 OK 啦。 100蚊一个月，我哋研究一下，睇下会唔会令到香港更干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截至早上八点半，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经有1,425,000人成功采样，1,283,000人透过网上成功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电台节目访问，被问到再延长计划是否希望做靓条数。聂德权说，透过计划已经累计找到19名隐形患者，认为计划不是只是看参与人数，而是愿检尽检。他又说，昨日参与计划的113,000人之中，有53,000人没有事先预约，各中心会尽量处理。另外，聂德权说，截至早上八点，有260宗个人资料被人用于登记预约，当中144宗经了解之后，发现涉嫌盗用他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政府听日起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系酒吧同夜店等仍然需要关闭。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說，相關業界願意加強防疫措施，包括在卡拉 OK 唱歌都要戴口罩等，希望能夠盡快復業。張宇仁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酒吧和夜店等的業界一直停開，情況慘淡。他批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不懂得張弛有道。他又說，酒吧和夜店等業界有共識，可以加強防疫措施，包括消毒碗碟，進入店鋪要探熱，分開不同員工清潔和傳菜，以及在店內除了飲食之外，傾談時候都要戴口罩。新一期居屋和白居二計劃今日起接受申請，在樂富房委會客戶中心因為天雨關係提早5分鐘開始排表，排頭兩位的市民分別在凌晨3點和早上6點到場，他們都是為子女領取申請表，希望可以轉換較寬敞的單位，又說疫情之下市道不好，供樓會有一定壓力。近期推出的4個屋苑分別是沙田彩和苑、粉嶺山麗苑、馬鞍山錦進苑和鑽石山啟祥苑，涉及7,047個單位，暫定以市價6.3折發售，尺價最高是啟祥苑，折實之後平均尺價達到9,365元，最貴的單位賣513萬元。兩個計劃將會在下個月7日晚上7點截止申請，預計出年1月分別攪珠，最快6月可以揀樓。僱員再培訓局宣布，將會在今個月14日起全面恢復所有面授課堂。再培訓局說，隨著疫情漸趨穩定，加上首階段復課安排暢順，決定下個星期一起全面恢復所有面授課堂，回應市民對培訓服務的殷切需求。另外，局方現時提供超過260項網上課程，學員可以選擇遙距上課。再培訓局早前為配合政府各項防疫措施，7月中開始暫停所有課程的面授課堂安排，今個月1日才分階段恢復大約80%並沒有或者較少肢體接觸的面授課堂。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2-3日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54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9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6.2，升3元。腾讯控股516.5，升12.5；美团点评240.8，升8.8；小米集团22.7，升6毫；新上市的百胜中国系报391元；农夫山泉36.4，升3.2；友邦保险81元，跌5仙；中芯国际18.5，升8仙；

大家都曾經試過唔小心講過呢一啲説話，但可能你講嘅真係無心嘅。不過聽嗰個咧就會覺得你講緊嘅嘢難聽過粗口， 哦、 你好似攻擊緊我嘅一句説話。 其實有時真係無心噶，我想話。 我自己睇翻咧，我真係有講過。 Okay. 但係我講嗰個真係冇心噶，但係聽嗰 個 咧。 咁講噶啦，我個人比較直咁樣，跟住就話。 咁你睇下你係咪真係平時真係堅直咁啊？ 我諗相信我應該聽唔少 嘅。你平時係咪堅直？我好想知道呢句係點嘅。 咁頭先你咪睇到我係堅直㗎啦，係咪先？我係唔會轉識，我唔識得轉彎。 佢唔識少女藏刀啊嘛，即係佢唔係少女刀 嘛，咁樣啊 嘛。好，俾你講嚟聽啊。 好嗱，呢一啲咧係我輯錄咗部分嘅，其實都真係嗰啲人冇心講嘅。嗱，例如。我哋三個一起去吃飯啦，可能我只不過講咗句阿田喺度食緊嘢。 哇！你咁大食啊？ 唔係嗱，你咁大食都直接啲啊。佢、 哦、 我真係冇心話，你仲食得落啊？你仲食得落、 哦， 就令到有啲嘅朋友佢會覺得 好尷尬。 咁你即係即係話我食得多啫，即係話我大食啫。嗱，你反而你直接話我大食嘅話，我容易啲反台喎。 係啊係啊，仲可以笑啊！ 你而家咁樣轉過嚟，啊，你仲食得落㗎？係，你有冇試過啊？桂花田， 我有。 你講人定人哋講你啊？ 我講人哋嘅，因為我真係食得唔係多㗎。 你食得唔多？ 我大隻啫，唔等於我食得多嘅。 佢成日都打包嘅，因為佢真係食唔落。 我真係食唔落。 但 係 佢 嗰啲人 冇 曬咋？ 我見到你哋食唔落啊嘛，所以我又唔好直接講喎，係咪先啊？ 我都呢句我都有講啊，你仲食得落啊？ 哦， 即係對於啲可能相對嚟講微胖嘅朋友， okay. 微微地肥胖啦，微胖嘅朋友咧，佢聽到咧會覺得，哎呀，我即係可能佢自己心裏面有啲 guilty 噶啦，已經會覺得我係咪真係食得多咧？你咁講完之後，我一定食好多啦。哎呀，好難聽啊！ 死啦！我成日都會咁講噶，哇！你食即係。又一係話你，哇！你跑足全場仲食得落啊咁樣咯，即係話我大家已經我都 咁嗰啲又唔同咩跑足全場， 即係話食足全場， 即係佢意思 開始 一氣氣步佢就開始喺度食啦，食到最尾個哇！你都仲食緊，你真係好食得喎，即係嗰啲説話 啦， 係啦嗱，我哋可能聽自己覺得冇乜影響嘅，但係有啲人會有。 我想話即係就算我哋 我就唔用呢句嘅，我通常都話哇！你仲有 quota 咩？ quota 就會 我擺明係窒佢嘅啫， 係啦嗱，你又係嗰句啦，你擺明窒， 我擺明 窒 佢 㗎，你呢啲都唔小心講咗啲，某啲人聽起上嚟會覺得難聽過粗口。 其實咧， 應該點講啊？ 其實呢啲等於係無情力。仲係打死人，唔係真係無情力先打死人喎、 啊。 所以你寧願咧，你大大力兜巴冚個 pat pat 過去嗰啲咧，仲防到你喎、 啊。堅嘅堅嘅，我舉下一句例子，你就知呢個真係無情力啦。 你冇講頭先咁應該點講啊？ 唔應該講 咯。佢冇教噶，邊個話一定要教嘅啫？你自己諗下啦。 佢而家唔係話你應該點講好啲，佢係話你以為冇嘢嘅一句説話咧，聽喺人哋耳中咧，可能就話你真係笑緊我啫咁樣。 呢一句真係無情力嚟嘅。你有時讚人，我咪多咗一個新嘅詞匯，可能講緊啲都已經到咗可能係四五十歲，但係依然好靚女。 美魔女啊嘛， 美魔女，佢哋就係話咧， 唔得噶，唔得噶。 最憎就係聽到 係啊， 美魔女。 呢個我知，呢個我知。 因為咧，佢話嗰啲人係直情個心裏面就係諗咧，我已經好。努力地令到自己打扮得年轻噶啦，你都话我美魔女，即系你咪都系仲觉得我老咯，只不过我扮得年轻啫嘛。 Okay. 但系话我就系唔想俾你个感觉，我系扮紧嘅，你真系觉得我后生， 系啊 系 啊， 即系我点扮你都知我老啦， 系啊。 呢一句嗱，以为系赞美嘅说话，真系冇心噶，但系对佢哋某一啲嘅朋友嚟讲，就会难听过粗口啊。 因为呢句咧，其实如果你翻译成语言嘅话咧，即系等于你对住一个女人讲，喂，你 keep 得几好、啊，睇唔出几十岁、啊，其实。个意思就 系 咁咯， 一把年纪咧，仲有咁样真系犀利 啊！因为你美魔女就 系、 是、你，唔会叫一个廿岁嘅靓妹做美魔女噶嘛，你只系会叫一个咧，亦唔系廿岁嘅靓妹。 小心啲讲，嗱呢句讲得好好啊， 讲得好先。 我即刻谂起啊，上个礼拜得我同阿田撑袋脚嗰一日咧，唔系你话翻嚟做完 facial 嗰一日咧，跟住我要赞佢。其实嗱，可能嗱，当然我知阿田唔会嬲嘅，但系我嗰日系要真，其实阿田你真系几好，你冇皱纹噶。 系 我真系觉得嗱，我呢个系赞美嚟噶，我真系觉得阿田冇皱纹。咁大家都知阿田。唔係十八廿二啦，係咪先？係 咯 係 咯。 但係可能如果我對住呢句説話，我對住第二個人講嘅話，咁可能我心裏面會諗就係、是。咁即係你覺得我呢個年紀應該要有皺紋啦，即係你知道我一把年紀咧，你明唔明白啊？原來有陣時會係咁噶， 我 知 你 唔會咯。 哇！咦，你讚我都覺得係㗎，咁樣咯。 所以通常咧，嗱，如果呢個我有得我有得教啦。如果你對住一個咧，你覺得佢唔係好年輕嘅，你就盡量避開咧，唔好講嗰啲咧，即係譬如話青春啊、靚啊嗰啲咧，唔好講嗰啲。通常我反而中意用嗰種咧，就係話哇 OK 又唔會攰。 即系话咧，又唔会觉得眼瞓啊嗰啲咧。 有咩讲清楚啲咩 ？OK 唔会，我唔明白、啊。 即系你个样 唔 攰 啊？ 佢可能咧、 啊， 你见到嗰人咧，你见到化到好靓嘅妆咧，系啦，可能就话哇好鬼靓啊，即系同埋咧，又唔系好攰。你呢排咪都挨啲嘢多，诸如此类 咧。我想讲我呢啲说话，其实我原来不嬲都讲错晒，因为我都系好直嗰啲人嚟噶嘛。哇，你啲皮肤好靓嘅，点 keep 噶？即系可能会用咗呢啲字。 呢个又唔一定衰，又唔一定衰，又唔一定衰，系啊，都几好。因为点解我话精神攰唔攰嗰啲系最中性最稳阵咧？靓妹都攰噶，啲靓妹都眼瞓噶嘛，所以冇所谓。你反而你即系 你 一次， 你搵啲大位嘢，即系人人都会廿岁又会四廿岁都会。 你攞啲最大位嘅嚟讨论咧，即系变咗大家喺度讨论。系啊，我好眼瞓啊，或者话系你仲好精神，我咪成日做运动咧。呢啲啊唔会跌跌落嗰啲咧咩弹性啊嗰啲咯。 你咁叻，我俾呢句你呢一句咧系丈夫对太太讲嘅说话。系啦，我睇你识 唔 识拆解啊吓？ 我唔收息噶， 你真系唔收息。 我对我老婆 系 直讲噶， 你啊直情冇试过呢啲同我哋倾嘅态度，同你老婆讲嘢， 梗系 啦。你老婆，老婆啊， 恭恭敬敬咁样，太监咁啦，小弟子啊，真系。嗱，就系咧，个老公咧就见到个太太放工翻屋企啦，咁样，佢就同太太讲咗一句说话：我帮你接好晒啲衫啦。 系， 究竟错咗乜嘢咧？ 哦，衰咗个帮字咯， 冇错， 系啊，衰 硬 啊， 我成日都衰噶啦呢啲。系啊，我一邀功嘅话咧，我老婆就嚟噶啦，帮我啊，你唔使接嘅平时。 啲衫一定系我接嘅，系、啊、原来我自己睇呢句，我谂唔到啊，原来嗰阵时 我哋好无辜嘅，我哋做男人真系呢句都衰啊，真系。 起又似你啫， 佢、啊、翘手同埋啊，唔佢离开只麦讲嘢，唔入麦你谂佢几嬲啊？你睇下 阿华成都系咁啊，我唔知我帮你帮到你啲咩，我咪帮到我啫，你冇份噶。 嗱，你头先你同我整咗几个 trailer 咧，你有冇同我讲话？我帮你上晒啲 trailer， 你有冇咁讲噶？ 唔好嘈啦，爸爸妈妈，我想一个破碎家庭长大。 个 trailer panel 唔系你有份噶， 你 先 问。 我只不过我做呢个位啫，等于我老婆接衫啫。 咁不如我哋一齐谂下，我哋下次原来一个丈夫啊，或者一个男朋友系唔可以讲。我 帮你 接好啲衫啦，因为一位女士系会即系会谂 发癫噶，佢点 解系你帮我？你冇份噶。 好，倒翻转 系啦。咁应该可以点讲啊？ 我想问你老婆有冇同你讲啊？老公，我帮咗你，唔知做啲咩咧？有 冇 啊？ 冇啊，冇啊。 咁咪就系因为佢觉得即系佢都觉得呢个系佢嘅责任啊，唔会讲我帮你噶嘛。而家你讲我帮你嘅时候，即系话你邀功， 唔系啊？佢唔会帮我，因为佢本身冇帮我咯。佢会同我讲话，自己拎啲衫去嗰度洗啦。 你睇下你啲说话嘅技巧真系好紧要嘅， 掟晒落去啊，啲物啊嗰啲 啦。唔知有火药味，我闻到直播室有军火味啊。 唔系，所以咧，嗱，你话如果要点样讲嘅话咧， 呢句应该点讲？ 喺我嘅血肉经验里边咧， 系都模糊噶咯，你啲 血肉模糊嘅。 你就咁讲我接咗衫啦，老婆 唔得， 都唔得哦。 你净系讲呢句咧就话，咁啊点啊？使唔使咁样开麦讲啊？接咗衫，我平时都接衫啦。 老婆，我头先唔小心接咗啲衫，唔好意思，即系咁样噶嘛。 所以应该点讲咧？所以 呢啲嘅场嘅问题，真系想知。 我讲唔出，即系太假啦。我真系话，老婆，我接咗啲衫啦。哇，原来平时你接衫真系好辛苦啊。 你有冇讲过？ 我冇， 真系冇。 讲唔出， 系真系讲唔出呢句。后边 有句太假啦，如果讲得出呢句嘅话咧， 我冚你添啊！你做咩同我讲大话？下一个嬲啊！ 系啊，所以 讲又死唔讲又死。 系啊，即系呢啲啱嘅，呢个帮字真系好紧要啫。 另外一句咧。 唔好再讲啦！我想话， 我哋转下一个，你冷静啲啊！呢句咧都系同阿豪仔有关嘅， 同我有关。 因为咧，豪仔咪成日有一句口头禅咧，即系譬如今朝翻嚟嗰句咧，喺今朝 skip 咗，我唔讲添，即 系 嗰个 sorry 啦 ，sorry 啦。其实我哋都唔系好受呢句 sorry 噶嘛，讲咗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话有阵时有啲人咧，即系可能喺两公婆又好，情侣啊，朋友都好啦，可能你最后屘就加咗一句，总之 sorry 啦。 哦，咁啊，梗系啦！ 呢一句咧，佢就 话 衰过你唔道歉啊，即 系 好难听，反而会引起下一个事端。咩叫总之 sorry 啊？ 我都试过曾几何时都即系因为呢个总之嘅时候咧，即系我即系叫我收声咧，即系觉得我讲嘅嘢多余，即系我觉得我讲嘅嘢唔啱啦。 唔系，总之 sorry 其实个意思咧，即系话无论如何你都系啱嘅。 有呢个意思嘅暗。无论 如何，得噶啦，你点都系你啱噶啦。 总之 ，sorry， 完咗佢，完咗佢，而 呢 个你啱啦。 而呢个总之咧，亦都隐含一种咧，就 系好系一个好唔好嘅一个词。 唔系，如果总之就觉得，唉，对住你有道理又说不清，无论我讲乜都一定系我错噶啦。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总 之 你啱，总之 就 系 我。跟住你听到对面嗰个咧，就真系又着火咯。 梗系啦， 系啦，咩叫总之啊？即系你唔使同我讲清楚。 即系唔认同我嘅， 系啦。所以如果唔系，如果我哋香港咧，我觉得就未必会用总之嘅，我哋会讲咩啊 ？sorry 咯， 系啦，咩 sorry 即系 sorry 咯 ，sorry 咯啊，咯你都死啊， 加咗个咯字啊， 即系好唔服佢啦。 我听到好多经验之谈，咁我又去下一步。 好啊，你冇咩？ 我 咁啊，佢讲英文，佢讲英文咪讲咯，系啊，咯系咪当广东话噶？咁有英文 sorry 咯，咁点讲？ 唔知啊，下一句咧就系真系大家都一定有讲过嘅。 佢话英文咪 anyway sorry。 系咯系咯系咯， 下一句我真系唔答啊吓，系啊，简单嚟讲， 简单嚟讲系， 就系呢四只字， 哦都有都有， 都中咗，佢就话咧嗱，简单嚟即嗱，哎我讲咗简单嚟讲啊，咁样佢话咧即系话，譬如就不论系上司对下属，或者下属对上司咧，都有一个感觉，譬如个上司同你讲嗱，简单嚟讲咧就真系要咁要咁要咁，个下属有阵时就会个感觉就真系。即系你同我讲紧嗰样嘢，其实系好简单嘅啫，但 我 都唔识做咯， 系啦， 咁咪即系有意思咯。如果调翻转头嚟讲，仲错添，即系个下属同个上司讲，嗱，其实简单嚟讲咧，即系咁样咁样咁样，你咪做咗咯。咁我上司就可能会更加火啦，就 蠢啦， 我系你上司嚟噶，咁简单嘅嘢我都要你教啦，咁样呢一句就 系 另外一个发火嘅点。 同埋诶呢句说话咧，仲会喺第二个场合用咧，就有第二只效果嘅。头先你嗰种咧就 系 话我想教你一啲嘢。不过我又惊你以为复杂，就加咗呢句简单 嚟 讲啦。咁呢个一效果一啦。 真系我成日讲呢句噶。 其实 我 都成日讲，我认啊。 但 系 第二 冇心噶吓。 第二个情况系几时咧？就系譬如我哋三个阿田讲完一堆嘢，譬如话究竟我哋应该去边度食饭啦？可能阿田讲一堆嘢，跟住阿祖又讲一堆嘢，跟住我听到啊得啊得，其实简单嚟讲咧，即系我哋今日喺度食啦。 系。 咁我呢句说话咧。又會有第二個效果，即係話你兩個頭先係好廢話，你哋講咗好多好複雜嘅嘢，然後咧我就嘗試話俾人哋聽咧，係啦，其實簡單啲咪咁咯。跟住你聽另外頭先阿田同阿祖耳中咧又話，哦，你嗰句就叫做好簡單，即係頭先我哋嗰啲係多餘啦、複雜啦、沉氣啦， 最叻你啦， 最叻你啦， 一句 KO 啦， 係啦。但係通常呢句説話都有反效果，因為點解咧？講完簡單嚟講嗰個咧，啲人都話咁即係咩啫？有幾咁簡單啫？都是复杂的，他其实没有总结到任何东西。哇，所以这样。 因为这个成日都出现在我们三个里面聊天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 很常见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想帮人去总结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挺经常的。 是啊，简单来说跟总结来说呢，就是一句讲晒是不是这样啊，是啊。有阵时讲者真的无心，不过听者有意。哇，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是长知识的。 我想说呢，但是有没有分析一下听到这些叫做看似简单的说话，但是那个人原来有很大的反应，那些是什么人啊？ 哦，那当然是直对头，我刚才讲的丈夫对太太，那他又没有再分类哪类型的太太，但我你譬如说刚才那句我帮你接好些衫了，可能是每一个太太他们听到这一句的时候都可能心里面有唔多唔少嘅愤怒噶嘛， 同事都可以噶。 系啊， 如果同事，譬如我翻嚟同阿田光话，喂，我帮你咧搞好份 project 啦，咁样。 系 啊， 喂，我哋 teamwork 嚟嘅，一齐嘅，可能你都会着噶，都会咁样噶。 所以咧就即系睇翻，即系对住边个咯，系唔同 situation 咯， 系咯，即系简单嚟讲咯， 系简单嚟讲咯，系啦， 小心讲嘢，大家。 keep on running, keep on running through, keep on running， 系啊，日文歌嚟嘅呢首， 好啊， 系啊，间田将辉同埋啊，点读咧？Okamoto， 我估系咁读啩吓，唔紧要，我哋继续努力啦吓。咁啊，头先讲开咧，有一啲口头禅咧，即系你话无意会伤害到人啊嘛。咁、我见到咧，原来佢话咧喺职场上面咧，即系都系指名道姓啦，就话喺嗰啲 office 嘅即系以虞我诈嘅工房里边咧，佢话有几句打工仔咧嘅说话咧。佢话都系会俾人哋听落咧，系觉得唔系几好嘅。 哦， 但佢话你都几常 貌啊，定系乜嘢？ 就系又系嗰种咧无心嘅一种，可能系对自己造成一个形象上面嘅伤害、 哦。我要学啊！ 第一句，我觉得我哋 得罪咁多人，你都流嘅真系。 唔系，我谂我哋第一句咧都讲得都唔少嘅。 咩啊？ 呢一句咧就系话，喂，咁呢件事唔公平、 啊。哦，咁呢件事唔公平。 咁呢件事唔公平。 有冇讲过？有冇讲过？ 有 啦、啊， 有。 你无论系听到一样咩嘅 offer 又好，俾咗个咩安排咧，我哋咩都有啊。我哋都哇， 但如果件事真系唔公平，我都唔可以讲出嚟。 系啦，因为点解咧？ 嗱，因为我就系呢啲人啦。 系啦，佢系咁讲嘅。 哦， 佢话呢件事，如果你咁样讲话，呢件事唔公平咧，就会俾人哋认为你系咩咧？被认为吓、 哦， 你系一个鲁莽而幼稚嘅人。 咩啊？点解、啊？ 佢话因为职场上面 因 为各种嘅因素，从来都做唔到绝对公平嘅。佢话而且咧，唔系每一个人咧都系职场上面嘅明星球员啊，你永远都不能够总系得到最好嘅待遇。所以佢话咧，当你公开同你同事啦，同你老板讲咧话呢件事唔公平嘅时候咧，佢话会俾人哋觉得话，哇！你第一日翻工啊？吓、啊！你追求公平啊？啊！你点会？你怎會這樣 我 又觉 得 调 轨嗱，喺有一点咧，我接受咗嘅，我觉得呢个世界冇公平嘅，即系一世男女唔会公平嘅，即系呢啲我真系咁谂嘅，因为冇做唔到嘅，其实好难，每一件事每一把尺都有冇一样 咁 样。咁 啊，连发泄自己觉得唔公平， 我又唔 会谂 发泄，我觉得嗰个一个要求嚟嘅，即系唔系啊？点解唔公平？我唔系发泄， 系。 咁 点解唔俾 向住呢个方向行都可以、啊？ 我谂佢意思咧，譬如可能当老细同你讲话，你要减5% 人工，咁、 哦、 可能咧，你如果你净系同我讲，喂，咁唔公平、啊，咁对老细嚟讲就话，哇，你唔系嘛，你同我讲公平， 系咯， 咁佢话咧，你应该换转，可能系话，如果减我5% 人工，譬如可能你话。咁样对公司生产唔好喎、啊，可能话你话咁样系会影响团队气氛、啊，即系将嗰样嘢咧 又有理由 有理由 嘅， 系啦，佢就唔好净系咧用一句咁嘅说话咧就表现出嚟、哦。但我想话，好、正常咧，你每个人听到都第一时间就唔系啊嘛，又系阿天同我一队，好唔公平、啊， 唔系 都会咁讲噶嘛。 我觉得呢单新闻系教大家咧，唔好净系得呢一句咯，即系呢句系可以讲嘅。但系如果之后咧有理由去说明知嘅话咧，咁你就 系 有道理嘅人啦，唔系还蛮无理啊。 做人是很辛苦的。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1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57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9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5.4升2.2，腾讯控股515.5升11.5，美团点评240.8升8.8，小米集团22.7升6毫，新上市的百胜中国392.4，农夫山泉36.5升3.3，中芯国际18.66是升2.4，友邦保险81.05冇升跌。盈富基金25.2是跌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71，瑞士法郎8.506，澳元5.636，加元5.894，新西兰元5.181，欧元9.16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3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5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7980蚊，升16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6.25美元，賣出1947.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而家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较早前啦，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都仲系有啲车龙。咁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永泰道咧一段就系慢车。咁另外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线，安装闭路电视。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护理系二年级学生吴永尧。我同好多同龄嘅朋友兴趣好唔同，喺课余时间我好中意去睇大戏。上年好荣幸获得第71届学校音乐节大专组冠军。而家我除咗做戏之外，亦都有机会参与一啲剧团嘅行政工作。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啦！12点新闻之后嘅风速快活人， 系啊，报个天气啦，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0%啊。今个礼拜开始，我哋好开心啦，我哋三个可以齐齐整整一齐开麦， 冇错。 而礼拜四啊，到呢个时间咧，就你自己一支公嚟咯，有侯宇露。 侯宇露。又是生活小智慧之按摩姐姐教你人生课。 阳光下的我们穿着布鞋，戴耳机随节奏。 成日都话三人行就必有我师，冇错，估唔到净系喺一间小小嘅按摩房，其实都有好多人生道理学习到噶。 可又是谁夺走了？ 我琴日又去咗按摩。亦都是上了人生的一课。话说我不是有心偷听，不过你知道板间房比较薄，姐姐嗌得比较大声，我意思是她的谈话嗌得比较大声，所以我听到隔离房的一段对话。那个按摩姐姐是这么讲的，唉，客人真的很古怪的，叫佢嚟按呢，佢就话啦，唉，按嚟都冇用啦，今日按完就听日又痛返嘅，唉，冇用㗎，嘥气。唔知你有冇都有呢种諗法呢？ 有啊有啊，我身边都有好多人啊，包括我爸都系咁样嘅。你同佢讲咧，话我今日又去按摩啦，佢就会话吓、啊、又去啊，即系唔好啦，按完都仲要再按嘅，咁你仲去嚟做乜嘢咧？咁你话嗰个按摩姐姐系点样回应呢一种客人嘅质问啊？吓，佢系真系好直接，佢自己一个人演绎晒嗰个答案。哦，今日按完，听日又按，所以你觉得好麻烦，冇乜效系嘛？你而家食完饭啦，你跟住都又要屙埋出嚟啦，你又再食，你会唔会唔食啊？你哇，佢系一连串就用呢一个比喻发挥落去。你啊，一日食三餐添啊，食小餐都唔得添啊！你今日食完，听日仲要再食啊？系咪食饭冇用啊？你唔食啊，会死添噶！按摩就梗系咁噶啦，你今日唔按啊，你咪又攰翻咯，你咪又痛咯。你如果你可以咁样一劳永逸啊，你啊最好饭都唔好食啦，你连按啊恒心都冇啊！哇！佢仲要咧加埋一个比喻嘅、哦，因为有人同佢讲咧就话啦，唉，咁啊姐姐你唔好咁嬲，因为有啲人觉得你唔食饭你会死啊嘛，咁但系你唔按摩唔会死嘅、哦，边个话唔会死噶？个按摩姐姐又嚟啦，啲血管啊，啲筋啊，你如果成日都唔按佢嘅话，佢会啊僵硬晒啊，冇养分啊，啲血唔流通啊，佢都会慢慢死噶。你咁样慢性自杀添啊你！哇！我喺隔篱一路听嘅时候，一路就享受紧我师傅捻紧我背脊，然后一路咧就喺度谂紧佢嗰番说话，又真系无懈可击嘅，又真系冇得挑剔嘅。因为佢系一次过见证住我哋而家呢个都市里边咧，我哋有啲咩嘅心理嘅问题啊！譬如我哋会要求咧做一件事嘅时候咧，我哋会点样去理解佢有用冇用呢？我哋好多时就会谂啦，系咪一次就搞掂噶？如果咧要做好多次嘅话咧，咁咪即系冇用咯。譬如我哋如果发觉咧，哦，要不停要食呢啲药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可能即系冇乜用啦。你成日都要去睇个医生咧，你又会开始质疑个医生又冇乜用咯。有啲嘢如果要长久坚持咧，我哋好快就会觉得咧，吓、啊、要做咁长咁耐先有效嘅，会唔会其实系唔 work 咧？譬如你同个女士讲话，你要咧做三个月运动咧，你先至会减到两磅嘅，假咁即系唔 work 啦。我要嗰啲系即刻见效嘅。系啊，咁而家呢一个按摩姐姐佢就话俾你听，有啲嘢系真系要每日做，重复做，你冇得系停，冇得系懒嘅。但系你唔可以用有用冇用嚟衡量佢嘅，正如佢所讲，你会唔会话食饭系冇用啊？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啊，同埋我中意个血管呢一个嘅理解，嗰啲筋啊同埋血管咧，佢话你唔理佢唔理佢，其实佢里边都饿死噶，就真系同食饭一样啦。你唔俾饭食，你个人就会攰，你就会晕低。佢话你身体里边好多嘢都系噶，你冇养分俾佢，你可能好快就会喵喵，佢就会同你讲拜拜噶啦。而佢最厉害嘅地方就系，我怀疑佢系做 DJ 嘅。因为佢好快将呢个话题转咗另一个范畴，仲要系有共通点，就系讲紧个胃同埋食呢样嘢。佢马上将佢转去第二个话题，就系话俾家用都系咁噶。佢话你试下唔俾屋企家用啊，你会唔会话咧？今个月又俾，听日又俾，下个月又俾，哎呀，俾家用真系一啲用都冇啦咁样。佢话你试下俾少一个月得啦，唔得掂啊。然后佢跟住就话啦，嗯，如果咧作为对老人家咧，其实真系做仔女应该点都要俾啲家用嘅。咁啊，佢话你几百蚊都好，佢话要表示一个心意。咁呢个时候咧，我就听到个客人同佢讲话，系咯系咯，一百蚊都好过冇啊咁样。啊，我摩姐姐第一时间就话啦，一百蚊俾乞衣啊，而家讲俾少少就唔系真系要咁少啊嘛，有冇啲良心啊？所以我听到呢度咧，我好鬼中意我哋呢一啲身边咧各行各业嘅呢一啲朋友嘅，喂，因为 佢真係唔會咧陷入咗呢一種咧所謂政治正確咧，就會講一啲好虛無啊、好假嘅説話。例如頭先嗰句就係噶，少少都好啊，你俾幾百蚊啊都要俾啦咁樣。佢真係會用好實在嘅話語同你講，一百蚊你就唔好俾啦，真係俾乞衣都唔夠啦，係咪先？即係話你要俾，麻煩你都要俾翻啲有意思、有誠意嘅金額。喂，同埋一樣喎，你嗰啲父母、你嘅長輩、你嘅親情，同你身體上面嗰啲經絡咧，我諗係一樣嘅。你長期都唔處理佢，你長期唔理佢嘅話咧，其實佢都會慢慢枯死嘅，佢都會唔睬你噶。由按摩講到食飯，一又食飯講到俾家用，一又俾家用講到人際關係嘅處理。我覺得我學識咗好多，我覺得我昨天給的這個雙鐘是真的給得很值得，因為這個不是普通的按摩鐘，我覺得這個是上堂的鈴鐘。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老師 goodbye class， 我又落堂了。 二台通识六十秒， 表姐，我 DSE 考得麻麻地，到而家都未揾到工啊，点算好啊？ 咁你不如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啦，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人提供一站式求职服务，其中会为学员提供6至12个月嘅在职培训，等佢哋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噶。 听落好似唔错，我有兴趣试下。不过使唔使钱噶？你知啦，我边有钱。 放心，参加展翅青见计划系完全免费噶，佢哋仲全年招生添。由今个月起，计划仲会发放留任津贴俾参加在职培训嘅学员，鼓励佢哋接受同完成整个在职培训。 哇，仲有留任津贴咁好啊！会大约几多钱噶？ 视乎培训期的长短啦，参与全职在职培训的学员最多可以拿到12000元，而兼职在职培训的津贴额咧就是全职的一半，都不错噶， 直头好吸引添啊！可以边学边做，还有留任津贴，啱晒我啊！等我都即刻上展翅青见计划的网站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欢迎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啊，丰收快活人。你哋两位咧，储钱叻唔叻噶？ 唔叻。 阿田，你是叻的，在我心目中 以前不叻，但是经阿华教导之下呢就叻了。 他用什么方法教呢？或者你储钱用什么方法呢？ 或者可不可以定义一下什么叫储钱叻？ 是，我都是这样。 你说储钱多少就容易知道，譬如你储10元、我储1000元这样就够我多了。 我会说根据着你的收入按比例，哦，个比例系高嘅，咁咪为之叻咯。 哦，咁应该系问啊，你挣钱多唔多啊？或者你能唔能够？因为我 唔系，我挣钱唔等于储啊。 唔系，咁你剩低唔用啊嘛。 嗯，但因为咧嗱，储钱咧唔咧都会讲求你个储钱嘅方法系点噶 嘛。我系冇方法噶，我知道坊间 同一类啊， 坊间好多嗰啲就话咧，譬如你10000元出粮咧，就硬就三分一啊，唔知去咗边啊？呢个系东摆一嚿，西摆一嚿，我冇噶。西伯利亚都冇噶，系啊，听都冇。 咩啊？即系咩啊？ 即系我冇话咧，一出粮咧就即刻将啲钱咧就 储起百分之几多？ 百分之几多冇噶？ 系 我咧就由源头减起咯，唯有不如果当我嗰个月想储钱咧，我就咁啊食小餐好噶咯，唔好买加大啦。 我硬性规定 嘅。系咯，你啲咪有规划？ 你介唔介意讲你 硬性規定係儲起百分之幾多？ 阿華聽到㗎。 阿華，你而家收埋個，我想學啊！其實因為真係 佢而家依家開麥咧就話，我會儲低一半人工。阿華話冇喎，邊、有一半人工啊？ 唔係因為咧，我同我兩個細路咧開咗個聯名户口啦，我同阿榮榮，我同阿樂樂啦，咁我即係因為我覺得真係唔可以積谷，唔可以唔積谷防饑啊，咁所以要俾錢佢哋要儲錢啦，所以都有一定個數啦而家，咁儲幾年啫，只係我都後知後覺，我都覺得太遲。 我叫你阿媽，你養埋我啊，你儲埋我份啦。 自己就係啦，咁原先就一個户口同阿華嘅，咁啊整一下咧，跟住阿華你即刻點點嘅，我自己另起爐灶，咁都係但係都係同佢嘅，不過突然間銀行咯。咁但系每一个月都系有硬性规定，我谂有三分一人工啊，算唔算啊？ 好叻 好多噶，我咧我嗰、那个调款嘅数目系咁样玩嘅。咁、譬如我哋有呢个所谓嘅来往户口啊嘛， 又 一个系叫支票户口咧、 啊。 其实你 系 一个提款卡里边两个户口上下上下啫嘛。咁咧我就会好心理作用地咧，譬如咧我出咗粮啦，有1万蚊啦，我就会咧话啊咁1万蚊好似好多喎，调2000过去啦。呢、这個比例係隨意喎， 係 我就會將咧佢由個 saving 咧調咗落去下邊咧嗰個所謂嘅即 係支票户口， 支票户口， 係， 但其實冇分別嘅，只要你打一個提款卡咧，都係上下兩個户口，你自己揀 A 同 B 啊嘛， 係， 但我心理咧就會覺得話，我當儲咗㗎啦，但係冇硬性規定啦，隨心所欲啦， 即係隨時又可以喺嗰度撳翻出嚟嘅。 因為你知我哋仲要咧，我哋呢個 freelance 咧， 係 佢可能 每個月嗰個收入未必係一模一樣， 佢仲要可能係譬如話禮拜一就出1000蚊先，可能你去到禮拜二先出2000蚊， 係 咁你。咧無時無刻咧，你見到哦，今日出多咗5000蚊糧喎，咁啊攞2000擺喺度啦，所以其實就又冇按比例啦，又冇硬性規定啦， 隨心啦，你覺得數字多，好似好不安咁，不如儲啲啦。 係啦，但係其實只不過兩個户口咧上下調轉交換咯。 系 啊，冇乜特別。 你已經比我叻啦，因為我得一個户口。其實講真， okay, 我每個月有幾多錢，同我使幾多錢，其實我自己都唔知道。 哎呀！ 系咪 好緊要噶？ 佢喺度曬命啦！ 佢係屬於足球場上面。 你睇下我户口有嘅錢，同埋你户口儲咗嘅錢，你就知道我唔係曬命噶啦，桂花田。 嗱，你都有睇英超 噶嘛？而家 佢係嗰啲咧有前鋒冇後衞、所以咧佢點樣解決呢個防守問題就進攻多啲咯。 係 係啊， 即係使多啲或者賺多啲，上次賺 多 啲係啦。 你呢個係最典型。 你開完咯。 係啦，因為阿淺嗰啲就後面擺8個龍門同埋7個後衞嘅， 係 咁，但係咧你就 血肉長城佢 有，你冇嘅，咁你唯有擺8個前鋒咯。 係啊係啊。 入多啲波咯，系咁噶。 因为你要用多啲嘛，咁我咪揾多啲先，用多啲噶。 系啊，冇错。 所以咧，当我睇到呢个报道嘅时候，其实个报道就嚟自于咧一位大台嘅艺人嚟噶，刘佩月。跟住咧，佢就喺佢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分享咗佢用咗一个叫做333储蓄法，就真系似阿田咧头先讲嗰样嘢嘅。佢话咧，当年咧佢未选到港姐， okay. 开始出嚟做嘢嘅时候咧，佢就将自己份人工咧分成三份，三分一系自己嘅生活使费，三分一。硬性儲起佢，另外嗰三分一咧就係、 是、 做家用嘅。佢話咧，佢就呢一種儲錢方法咧，嗱，佢有報道就有一個例子，佢話當啦嚇，你呢位嘅朋友，你用呢個333儲蓄法，一個月你嘅人工係12000蚊咁計啦。佢、 okay. 就話，假設薪金不變咧，你一年就已經3600咁樣啦。佢、就話咧，你就一年咧就可以存低咗儲起咗啊43200蚊，嗰、那个系等同于你3个几月嘅人工嚟嘅。 啱啊啱啊！ 跟住我睇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叻！当然系我好渣啦，系咪？跟住因为佢当年咧，即系阿刘佩月咧，佢成功地做咗嘅时候，就话佢啱啱选咗港姐，好彩就之前有用呢一个嘅储蓄法，令到佢咧开头嘅人工啊，未必系 咁 丰厚嘅时候咧，佢依然可以照顾到自己。加埋供個細路讀書， 但係點解你覺得呢個方法咧對你嚟講係好叻同埋好難咧？ 因為我真係冇呢個概念咯。 點解唔肯咁樣做咧？ 其實係咪做到㗎？我第一個 唔係好容易啫嘛， 好容易添啊！你覺得 咩啊？你做到呢個方法喎？譬如你1万蚊出糧嘅，你如果你即刻用阿劉佩如個方法嘅， 你 咪 攞3000蚊， 你咪攞3000蚊去第二個户口度咯。 3000蚊用咯， 呢個動作唔難㗎。 哎呀！但系我唔知道，我都觉得好，我唔知道，因为我真系讲真的，我真系衰啊，衰仔嚟嘅呢啲。我咁大个仔，我都真系冇一个储钱嘅概念。 我都冇， 我净系识赚钱咯。 哇！ 真系哇，又炫耀啦！ 总之我俾个 app 佢啦。 躺着也中枪。 我哋使唔使重复一次？我唔识点储 钱 噶。 我储钱买米咩？要识赚 赚钱， 我 净 系识赚钱咋， 唔赚点储咧又， 所以我就搜罗咗呢一系列。 你话成哥使乜学储钱咧？咁样 赚钱咪 系啊？但系你头先呢句你讲得出嚟啊嘛？ 系 啦， 又系冇 辛苦噶，辛苦钱嚟噶， 无意中就 hurt 咗人 啊！系啊，你真系无意中 咪咪咯。 所以咧，因为我无意中 hurt 咗人，我决定咧贡献翻其他嘅 我就 识储钱方法， 我都系唔识储钱嘅，但我识悭钱啊嘛。我可以咧，如果我发觉咧，呢排真系好唔等使嘅话咧，好等使啊！咁于是乎咧， 人就长期唔等使噶啦。 咁我就咧好容易嘅啫，咁咪一放工即刻翻屋企咯。 哦，咁就使少啲钱， 即系完全唔使噶啦嘛。我揸车 其实我 储钱 咧最大嘅方法就系咧，唉，系咪啊？赚少咗钱，唔好搭咁多的士。 咪咯，咪啱啊！ 呢个就系我储钱嘅方法。 咁你唔搭咁多的士，你嗰100蚊会唔会储起嘅？ 我覺得使少咗錢就係儲咗錢咯，我話俾你知，因為我得一個户口嘛，我就睇住嗰個户口個數字上定落 嘅啫嘛。你介紹翻嘅新嘅儲錢方法啦。 另外仲有幾個儲錢嘅方法嘅，呢個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噶啦，就叫631儲錢法，就係將你咧一份人工平時咧六成嘅薪金咧就攞嚟日常嘅消費，即係衣食住行啊嗰啲，都係儲起三成。其實咧都似嘅，另外嗰10% 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攞嚟做保險啊，即係呢類型 買股票啊嗰啲咁樣咯。 係啦，佢計翻嗰條數咧，其實同333好似嘅。如果你用咗呢一種嘅儲錢方法嘅話咧，都係用12000人工一個月嘅話咧，都係講緊你一年咧就可以儲咗43000蚊。 你睇你隔離個婆仔咧喺度喐下喐下個身咧，你喺做咩咧？你覺得佢好不屑呢個儲錢方法？ 我有啲緊住個膊頭碎碎。 即係你聽到佢有，你聽到佢咁樣講，你 見到我手緊，搞到你膊頭都緊啦，係嘛？ 係啦。 好，另外一個咧就叫做365日儲錢法。 365， 一日儲1蚊啊嘛，第二日儲2蚊啊嘛。 係 啦， 就 係咁樣啦，係啦，就係咁樣儲嘅話咧，第一日就儲1蚊，即係1月1日儲1蚊啦，2日咧就儲2蚊，到嗰年最尾嗰日咧12月31日咧，你就要儲365蚊。 係 嗱。就咁聽，當然啦，佢話咧，你頭嗰幾個月咧一定輕鬆嘅，去到尾嗰啲嘅時間咧，一定會吃力咗，因為可能你每一日 越嚟越多 講緊咧，即係去到第200日，是你即係要儲200蚊， 係每一日，跟住第二日儲就變咗402蚊，跟住仲變咗 403咯，係咯，咁數落去咯，即係你計翻啦。如果你12月嗰陣時咧，又喜慶日子咧，即係你由第一日開始已經係儲300幾蚊，每日都要儲300幾蚊嘅話，其實嗰個月嗰嚿數係。都巨嘅， 我想话一日储300蚊，一个月储9000蚊噶啦。 系啊，但佢就话咁样嘅话咧，呢个365日储蓄法嘅话咧，就可以令你一年储到66795蚊。 系， 有冇兴趣试下？我有兴趣试下。 你试下咯，但我想讲咧， 佢对我好冇鼓励。 我冇，唔系啊，因为我想话咧，无论你用136啊、427啊、859啊，用咩方法都好咧，如果你有一样嘢仲系存在咧，佢会令你破功。 信用卡， 冇错。你根本条数完全 no, no, no, 完全唔喺度， 唔系啊？ 点解啊？ 我都有信用卡，我都好多张信用卡啊！但我每月清嘅。 啊，你每月清？ 我 每月清 嘅，我唔会还面俾，我唔会益任何银行嘅嗰啲所有地。 唔系啊， 每月清好似费用清啲 friend。 但我意思系话咧，你嗰个信用卡咧，佢会令你条数乱啊。譬如你本来话你要储3000咧，但你嗰个月如果碌咗4000，其实你就系使多咗咯。 嗯。 你會使多咗噶嘛？因為嗱，頭先你嗰個331啊，或者631嗰啲咧，其實你係譬如話你1萬蚊， 硬性規定每個月 我一個月係消費3000蚊嘅啫。但係當你有信用卡咧，你記唔到咁多咧，你破功咧，好容易就會變咗我碌咗3500。 係， 咁你就多咗500蚊噶咯。 我想話呢一樣嘢，你一定要控制自己。 係啊，所以如果你要保證你用到咩731啊、425呢啲咧， 係， 你一係就唔好用信用卡。 嗯， 咁咧你就真係撳現金，你就容易啦。我每個月咧就係用3000蚊嘅啫，你又攞个呕吐袋出嚟，3000蚊喺里边。 咁你真系好傻啦，因为咧信用卡咧，你储储埋埋积分咧，你可以换翻啲 coupon 咧，嗰啲都系钱。 你知唔知而家有人咧交租咧，佢哋信用卡有啲新嘅方法 咧？呢啲好高级嘅，你唔好学啦。 我都唔学啊， 你净系学都唔好破财先啦，你仲谂住赚人钱喎，真系。 我想用第四个我教嘅方法，我觉得呢个相对地嚟讲，可能对我容易啲。 系咩咧？ 系52周储蓄法。 哦， 嗱，系似头先咧365日嗰个方法嘅啫。第一个礼拜你储20蚊，第二个礼拜储40蚊，第三个礼拜就60蚊，如此类推。咁当然啦，你去到第52个礼拜嘅时候咧，你就要储1040蚊啦。但咁样一年都可以储到27000几蚊。 我早啱啱有网上优惠喎。 我去买少少嘢先啦，一阵间我哋再去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6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4901宗。截至早上8:30，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经有1425000人成功采样，1283000人透过网上成功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电台节目访问，被问到再延长计划是否希望做靓条数，聂德权话透过计划已经累计找到19名隐形患者，认为计划不是只是看参与人数，而是愿检尽检。他又话，寻日参与计划的113000人之中，有53000人没有事先预约，各中心会尽量处理。另外，聂德权话，截至早上8:00，有260宗个人资料被人用于登记预约，当中144宗经了解之后发现涉嫌盗用他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研发的鼻喷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获当局资助2000万元研发，希望能够在11月开始临床实验，并会在本港招募100名身体健康、年龄不太大的志愿者参与。疫苗研发需要做3期的临床实验，今年开展首期临床实验之后，估计最快要等1年才能够使用。袁国勇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又说，英国药厂和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出现不良反应并非罕见，特区政府已经向多间药厂落订金，等候各疫苗完成第三阶段临床实验有报告之后，才决定购买哪款疫苗。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计划今日起接受申请，在乐富房委会客务中心，因为天雨关系提早5分钟开始派表。排头两位的市民分别在凌晨3点和早上6点到场，他们都是为子女领取申请表，希望可以转换较宽敞的单位，又说疫情之下市道不好，供楼会有一定压力。今期推出的4个屋苑分别是沙田彩和苑、粉岭山丽苑、马鞍山锦进苑和钻石山启祥苑，涉及7047个单位，暂定以市价63折发售。尺价最高是启祥苑，截实之后平均尺价达到9365元，最贵的单位卖513万元。两个计划将会在下个月7号晚上7点截止申请，预计出年1月分别搞珠，最快6月可以拣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78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5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9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5.4，升2.2；腾讯控股515.5，升11.5；美团点评240.6，升8.6；小米集团22.65，升5.5；新上市嘅百胜中国系报392.4。农夫山泉36.55，升3.35；中芯国际18.62，升2毫；友邦保险81.05，冇升跌；盈富基金25.2，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0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5，人民币6.839，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 日经平均指数报23,174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7,98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03美元，卖出1,94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会揀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虽然这么多年来香港的变化很大，但对守护香港的初心我们始终不变。 愉快的时光只因你在旁，令我想念你与这地方，还用你诚意将心照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又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解我咁大声个玻璃杯都仲唔爆嘅，一定有古怪。 飞呀飞呀，你哋唔知点样震爆佢啫？想知道点样可以用声波震爆玻璃， 就要收听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文教组制作，由慧贤、善恩同埋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喂，豪仔仲唔快啲去救个靓女？ 唉，你望清楚先啦。 唔系啊，几靓啊？ 唔系，我叫你望下个山咯，可能有毒气体噶嘛。 哎呀，我有个咧认可嘅呼吸器具，你落嚟我俾你用啦。 我都要做咗身体检查，证明我安全先用得你个器具噶。 吓，咁你谂住就咁留低靓女喺度啊？ 咪叫佢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咯。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师傅。究竟你要带我去边度啊，师傅？ 唉，甜甜，我哋行咗5.5炷香嘅时间， 系啊， 同一个问题。喂，你问咗828次啦，你唔闷嘅咩？ 哎呀，师傅，既然我咁辛苦都问你828次，但系你咁都唔肯答我一次，究竟师傅你带我去边？你咪将我要放逐啊，师傅！ 哎呀，我怕你啦， 我唔舍得你啊，师傅！ 我唔想你问829次啊，嗱，好快到嘅啫，嗱，过埋前面嗰6座山就到噶啦。 吓，仲有6座山，我就嚟开脱噶，师傅。啊，你系咪识人工呼吸噶？我要休息噶，师傅。 哎，再大家利是。哎呀，你咁易放弃嘅咩？ 啊， 嗱嗱，乖乖地继续行。 哎呀，做咩无端端去埋呢啲咁嘅深山嘢咧，师傅？我系咪曳得滞？你想我放在嗰度唔要我，师傅？ 哎，为师都系想你好嘅啫。 你想我好，你想我死系嘛？ 哎，嗱。你啊跟我学咗冇咁多年啦， 啊， 都交咗好多学费。 系啊，哎，你收我唔少钱啊，师傅。 哎呀，不过咁，啊，你啲功夫都系唔见得人，所以我就决定咧要同你隐居深山，等你专心练功。 唔系啊，爸，即系 咁啊，师傅，其实咧即系咁啊，我叫声你师傅啊，咁样几日冇叫声我徒弟问下我内心世界系点啊，师傅，点解你唔问下我个意愿系啲乜嘢咧？哇，其实就真系唔需要功夫学好噶、啊，我要咁好做咩啫？我又唔系要称霸武林，我又唔系要吓诶、即系继续你嗰、那个诶诶嗰个叫做诶 咩啊后世 咩后世啊？哎呀，我乱晒龙啊，讲唔到啊！ 咩啊咩啊？ 阿神雕，哎、你话系咪啦？ 系 点解系？点解、啊、我唔问下咧？啊，阿雕兄啊，不如咁啊，你孭我去，咁我你识飞啊嘛，我啊。唔想行啊嘛，咁你飞实快过我行噶啦，系咪？ 咩啊咩啊，唔好玩啊，孭住你，我仲飞得起咩咩啊咩啊？ 你即系你要要劲啲啊，雕兄，你唔系鹦鹉喎，雕兄。 啊，即系咁噶，甜甜。 咩啊？ 我哋都系继续行去啦。 点解啊，师傅？ 修炼嘅一部分啊，唔系、啊。阿甜甜，你自己行去嗱，因为雕兄就话你太重啫，就冇话我啊嘛。阿雕兄，你就 师傅，你唔好乱嚟啊！师傅，你想 点 啊？ 哎，嗱，辛苦啲，我哋飞咗过去嗰边，即系开定壶茶，等阿甜甜过嚟。 好啊，起飞啦！ 师傅，雕兄，师傅，我到啦。 啊！甜甜，我哋等咗你好耐啦，诶，啲茶都冻 晒。你都知道耐啦，嗬、 啊？不过唔紧要，唔紧要。 师傅， 我哋摘咗好多野果。 你又就我师傅，我告你啊，师傅。 哎，冇冇冇，嗱啊，仲生埋个火俾你取下暖添啊！哎，你坐低偷偷饮啖茶 先。我见到就嚟冇气，你仲搲埋啲烟我，你根本就想害死我，师傅。 你哋两师徒关系真系好好啊！ 师傅，师傅，咪住先，系咪就系你讲呢个山洞啊？啊，咁我入去睇下咩环境先，山洞应该凉啲噶啦。 哎，好啊，好啊，你去。望一望、 啊。哎呀，等等啊，等等啊！ 啊，等咩啊？ 里边咧，里边环境可能好危险噶、 啊， 你就咁入去咧，我惊你命都冇啊！ 你估我而家又有条命喺度咩？我都冇咗半条命咯，师傅。 嗰半条都冇埋。 喂、啊，咪住先啦，雕兄。话晒我都系甜甜嘅师傅，你觉得我会害佢咩？ 我真系觉得啊，师傅，我真系觉得你害我。 你徒弟都系咁讲啦，同埋师傅啊，我唔系话你会害佢，不过呢个山窿咧本身可能就有潜在嘅危险、 啊。有危险？ 我听啲人讲过噶，要进入一啲被围封嘅密闭空间咧，就好似呢个深入地底嘅山窿呢一类型咁样咧。基于佢系被围封嘅性质，里边嘅情况可能会产生危险，唔系话入就入噶。 吓、啊，会咁嘅咩？ 系啊，一定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好适当嘅危险评估，仲要根据评估结果咧，确定同埋执行所需要嘅安全措施噶。 啊，系呢一个我都有听过喎。喺、密闭空间里面做嘢嗰啲咧，就一定要系由有认可机构发出证书嘅核准工人嚟噶。唉，仲有啊，我听闻咧，以前试过有啲工友啊，喺毫无准备之下爬咗入个沙井嗰度，系吸入好多有害气体，甚至乎啊失去咗知觉，兼且有机会窒息添噶。 系啊，好危险，好危险啊！ 哎呀，我哋真系要小心啲啊，甜甜。 哎呀，真系咁样啊，师傅，即系咁。我哋点会可以肯定阿雕兄所讲嘅嘢系正确咧？你讲嘅嘢就啱啫，佢只系一只神雕啫，即但系佢 你咪识讲咯，我系神啊嘛，你师傅系人啫嘛，咁我神就梗系叻过人噶啦，我仲成日飞嚟飞去，我收嘅封建嘅嘢一定多好多啦。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又点会难到我呢？ 哎呀，师傅你真系信佢啊，师傅。 唉，甜甜听落又好似真系几有道理、啊。哎呀，雕兄，你继续，我哋仲有咩要留意 咧？你做咩？哎，继续讲，咁我点、啊？ 你收声，你收声，你收声。如果危险评估里边指出进入密闭空间嘅工友需要用认可呼吸器具嘅话，工友就必须跟从指示，戴好个认可呼吸器具先可以进入密闭空间啊！啊，仲有、啊，工友佩戴嘅全身式安全吊带咧，需要有一条坚固程度，足以拉出嗰个工友嘅救生绳嚟连接噶，仲系话另外嗰个救生绳嗰一边咧，就要有一个企喺密闭空间外边留守嘅人拎住啊，预备喺危险嘅时候咧，外面留守嘅人可以利用交换设备。 啊，虽然我啊得翻半条人命，我都听得明你讲咩嘅，系咪即系例如要备有吊重机嘅开脚式三脚架啊，预备咧喺危急嘅时候咧。啊！工友啊，从呢个密闭空间里面 拉佢翻出嚟。另外咧，亦都要有呢个适当嘅复苏器具作救援用途啊！吓， 哇！ 我好似而家需要呢个器具喎。 哇！但系咧，听落咧好似好复杂。 你知复杂好啊，师傅。 哎呀，但系咧，哇，话得要留守喺密闭空间外面嘅人啊嘛。咁啊，甜甜。嗰、那个一定系你啦，如果唔系，哎呀，一阵你有事，我边够力拉你出嚟啊！ 阿师傅，你真系啊，又唔系真系吓、害我噶、都啱啊！啊，不过你等一阵，有啦，师傅，你就拎住呢条树根吓行入去，嗱，放心，我一有唔对路，你即刻叫，你即刻叫，我就即刻拉，拉翻你出嚟，好唔好啊？ 等 咩啊，雕兄？ 进入密闭空间仲有好多潜在危险噶，例如咧放咗有易燃气体或者高浓度粉尘啊，容易引发火警或者爆炸啦。高温环境会令到人嘅体温上升，去到危险水平啦。密闭空间里边亦都有机会咧有啲有毒气体啦、烟气啦、蒸汽啦或者氧气不足啊，可能会令到工友咧丧失知觉或者窒息啊。严重啲嘅话咧，你师傅条命都冇噶。 师傅，我唔系谂住令到你冇命噶。吓咁点啊？应该吓、师傅。 好简单啫！进入密闭空间之前，一定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危险评估，同埋制定安全措施咪得咯。 咁啊，咁有啲咩方法可以确保密闭空间里面嘅空气系对人体冇害啦？吓、 好简单啫嘛。 可以用点 可以用机械嘅通风装置，譬如话吹风机啦，为密闭空间咧注入新鲜嘅空气，确保里面嘅空气咧系达到安全嘅状况。不过你要记得 咩啊？ 唔好注入纯氧。因为高浓度的氧气就会大大增加火警或者爆炸的危险的。还有啊，开工之前你要截封所有连接密闭空间的供应管，防止有危险的气体或者那些熏烟进入里面啊。 甜甜不如咁啦，我哋攞定条手巾仔遮住口鼻，万一里面真係有有毒气体啊，我哋都唔会有事啊嘛，係咪先？ 师傅啊， 係咪咁样啊？ 手巾仔保护唔到你哋㗎。特别你睇下你嗰个徒弟阿田呢块面咁肥呢，手巾仔都要遮唔晒啦佢。你一定要搵啲认可嘅呼吸器具㗎。而呼吸器具嘅选择呢，就基于密闭空间嘅状况啦、危害性啦、测试结果同埋工种嘅种类嚟做决定㗎。 哇，好复杂咁样喎、哎呀，师傅，唔怕，一阵咧，我同阿雕兄揾啲认可嘅呼吸器具，因为我而家真系好需要呼吸器具，咁就应该冇问题啦。不过我吸翻所有嘅氧气先，等我回复翻真气，我先同你一齐去过，好唔好啊，师傅？ 得，冇问题，辛苦你啦，甜甜。 你咧去揾呼吸器具都唔系问题嘅，但我想问下师傅咧，同埋呢位阿田徒弟咧。你哋最近身体好嘛？你记得我嘛？有挂住我嘛？有冇呼吸系统嘅疾病啊？ 我应该冇事噶，我嘛？师傅你点啊？ 但系咪住先？ 你有冇做检测啊？ 有，但系点解你无端端咁问呢？我哋近来身体都好健康噶、 虽然我喘大气啫。 我知道你全家都好幸福添、因为进入密闭空间嘅人咧，一定要身体健康，适宜佩戴呼吸器具先可以噶。仲要考虑咧逗留喺密闭空间嘅时间嘅长短啦。如果唔系就会变咗三长两短噶啦，消耗率啦，同埋最长嘅工作周期啦。最紧要系咩咧？估计埋逃生需要嘅时间，仲要计算。自携式认可呼吸器的使用时限， 哇！听落真系好多嘢要认真留意、都是一样非常好的锻炼啊，甜甜。 师傅，但系我哋带唔够装备、 既然我哋带唔够装备，安全起见，我哋都系唔好入去啦。 我终于听到师傅你呢句说话是为我呢个徒弟而设嘅，我哋是咪可以翻屋企啦？咁样 吓咁辛苦上到嚟，而家就翻去，唔系啊嘛？师傅又是你教我哋要 never give up， 唔可以放弃嘅。 系我都冇话翻屋企，我意思啊就是既然住喺山洞咁复杂，不如我哋搵棵树喺上面搭间树屋住好过啦。 树上面住 好嘢，甜甜，你要找一棵千年大榕树才可以承担得到你的重量啦。你慢慢找啦，我而家去捉松石啦，飞飞飞飞飞飞飞。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于海险圈，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些，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溅，让我水作观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活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鲸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远渐降，海鱼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其永难同身上，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鲸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中，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鲸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远渐降，海鱼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飘落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必胜置于深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怀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 我准备了，我准备了。 你准备做咩？你卡拉 OK 啊？ 系啊，我准备卡拉 OK 啦。 可唔可以唔好准备卡拉 OK 啊？ 哎呀，我都知道，因为 呢首歌少少难入啊，我想。 系啊，但人哋都系用呢首啊。 系咩？佢要唱呢首咩？ 系啊，哎呀，我入唔到啦，因为点解咧？我唔够佢有钱啊。 哦。 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琴日咧，我睇到呢、 這个值得分享， 值得分享啊！虽然个背景音乐咧，而家我仲未入到，一阵间去到 chorus 我就嚟噶啦，冇嘢嘅。王菲就唔系喺演唱会唱歌。 是 卡拉 OK 房度唱歌， 但你要讲更加清楚，点解会喺个卡拉 OK 房度唱歌，而嗰样嘢系大家一齐睇到嘅？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佢就喺一个即系网上嘅一个咧，即系直播平台嗰度。咁呢个网上直播平台咧，就系专门而家好兴啊，内地咧就系话嗰啲带货买嘢咧，特别系佢系嗰个淘佬有关嘅。咁所以咧，佢就请到咧。佢個連線係咁樣嘅，一邊咧就係佢哋嗰個淘佬嘅一班嘅主持人，有五六個喎，同埋數咗咧， 年輕人咁樣， 年輕人啊，總之全部我哋三個都冇份嘅啦。咁啊，然後另一邊咧就係嗰一集嘅， 我笑唔出啦，我想， 咁我哋真係冇份啊嘛。咁另一集咧就係佢個特別來， 我笑佢坦白 啫，特別來賓啊，就係王菲and Friends。 但我想講，佢有唱到呢一首歌咩？ 有啊，因為咧佢唱咗幾首歌。佢有幾呢首如果雲知道啊嘛，咁佢最重點咧就係話當阿王菲咧阿菲姐啊，他們是這樣說的，菲姐咁樣佢就唱咗幾首啦，又唱咗下雨天啦，又唱咗 Landing 街啦，又有咩如果咩人工 如果雲知道咪私人公園 係啦，點知唱到最後嘅時候咧，即係佢每唱一首咧就唞一唞咁樣啦，咁樣唱到一半咧，突然間咧喺另一邊就嚟啦。但佢唔係用許宇雲嚟唱， 遠處傳嚟嘅一把聲音 係雲就係雲啦，係 啦， 馬雲 佢係唔係飛雲，佢係馬雲， 即係合唱啊！係 啦，仲以為咧，首先 friends 啊嘛， 係啊，唔係首先係馬雲咧，佢就自己咧報姐咁形容嘅，用咗一個咧比較高亢，入到好難再高嘅一個音咧，就入呢一句落去。就冇得扮嘅真系，哇！跟住你真系 冇扮添，亦都 扮唔到，即系阿马云真系高音到一个地步咧。嗱，但系又 OK 嘅，即系你话系咪天籁之声就见仁见智，但系起码又冇走音啦。 佢真系好中意唱歌， 好中意表演啊！ 我 会形容， 我都好中意唱歌噶。 你抌低咗个炸弹，我见有音乐占住，我真系讲唔到嘢。 系啊， 我心嚟啊！你我怀疑头先心跳停顿， 佢然后仲要改埋歌词，即系呢一个咧系令到大家咧觉得咧好赞叹不已咧，就系话有钱真系好。佢竟然可以将嗰个歌词，即系中间就话逃不过爱情的牢咧，本来佢就变咗逃不开淘宝的牢。 系 佢仲要王菲仲要同佢一齐唱埋呢一句， 咁收咗钱。 系啊，所以大家就会话：哎呀，有钱真 系 好啊！天后咧又为你唱 K 啦，又为你改歌词。 你可以同天后一齐唱 K 啊嘛！ 系啊，真系犀利啊！ 你同霆锋好 friend 啫，但系只可以同王菲倾偈噶嘛。 系啊， 我自己有我就冇睇晒四首歌， 我都 听晒， 我好陶醉啊！ 我就有听到佢阿王菲琴日咧就唱呢个下雨天， 系啊， 原装正版即系广东歌啊！ 冇错冇错， 听阿菲唱广东歌啦，阿菲姐啊，对唔住，我唔可以叫阿菲， 菲 姐系啦。咁跟住咧就就系本身就系林忆莲啦，同埋 Blue Jeans 唱嘅下雨天啦。咁佢唱广东歌，大家就即系已经好特别啊，觉得咁样，但我见到另外一个亮点嘅喎，因为咧个卡拉 OK 里面咧，即系卡拉 OK 房啦，其实就唔系净系得王菲一个歌手嘅， 系啊， 后面咧有 几 位系王菲 and friends 有几位伴唱嘅，咁我谂都应该系内地嘅朋友嚟嘅。 冇 错，我好耐，我即系我自己无端即系王菲已经好大个重点， 系 但我都 shift 咗重点，因为后面咧就系唱，因为合唱啊嘛，就两位男声咧就同佢合唱呢首下雨天啦，但系佢哋嗰啲咧。讲唔正嘅广东话、 啊、 唱国语唱广东歌 系好有味道， 好耐冇听过啦。雨也彷徨，深宵月里陌路徘徊，嗰啲咧好耐冇听过，我好怀念，因为以前系好多台湾嘅歌手啊，内地嘅歌手佢整翻一首半首广东歌咁样噶嘛，好耐冇听过啦，好落嚟去咬啱啲字嗰啲咧， 但 系好中意啊！ 但我琴日喺度睇咧，即系王菲个 KTV 呢个咁嘅地方。幫到唱咗四五隻歌咧，我發覺其實我哋同天后唱 K 嗰個模式係差唔多 嘅啫。同天后唱歌啊，天后站啊， 唔係啊，我哋真係同天后唱 K 嘅模式冇分別嘅。例如咩咧，佢會咩晚唱 K 噶？我都会噶， 我见到你讲嘢，我反下添啊！我有冇米啊？撒啲米啊！夹佢中指啊！ 大家都揸住支麦唱啦。 唔同噶，同埋嗱，呢好得意噶， 真系好得意。 佢揸住支麦 唱 歌， 唱歌你觉得好得意？我真系一个笔袋掉过你嗰度。 喂，唔系每个人唱 K 咩晚噶？ 我会 啊，系咪先？佢都会啊。 都系嗰句咯，我都真系会反眼嘅。 我谂我系会去同人扯上关系咯。 佢仲要咧，同我哋平时唱 K 咧冇分别咧。 咁即系瞪大只眼唔眨眼啊？咁 唔系，有啲人佢惊俾人笑啊，扮。陶醉噶嘛， 唔系可能嗰啲人要瞄住啲歌词啫， 系啊，同埋咧，不过有咩人可以唱 K 唱到咧，佢会自带和音嘅。 哦，咁又系呢个劲。 头先你嗰啲佢 Blue Jeans 嗰个咧，话就话叫扮咗对面嗰把声啫，但系佢喺平时咧，佢唱嗰几只歌咧，佢有和音噶。 喂，咁呢个真系你其实系个表演嚟噶嘛？ 同埋佢都会将个麦收到好埋咧，即系将个两只手控住喺个麦嘅麦头度，好似变成咁样咧。 开演唱会唱歌成日都咁揸麦。 系啊，所以诶，见完王菲咁样唱卡拉 OK 之后， 你自己想点啊？ 唔系，我觉得我水准原来同天后一样。都系会唱唱下咧，就眯埋眼啦，好陶醉啦，揈脚啦，挥手啦。 你唔好讲啊！你瞓觉嗰阵时都眯埋眼，同特朗普一样。 听日再见， 拜拜。